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泉路小伯陪住各位听众。喺2024年嘅6月6号，咁啊，星期四早，今日咧就系农历嘅5月初1嘅早上，都系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都系顺顺利利，咁啊，用开开心心嘅心态迎接今天上天俾你哋嘅安排咧。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咧，人哋夸赞我哋嘅时间，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得意忘形。其实人生总系需要多啲嘅时候，处于一个谦卑嘅状态。谦卑人咧，先至会有更加多好嘅机会，令到我哋可以得到。如果人哋冇赞你嘅时候咧，亦都唔好谂住耿耿于怀。称赞系一种嘅福气，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嘅祝福。有嘅固然之系开心，冇嘅我哋亦都要随遇而安，继续做好自己嘅本分。如果抱住呢一种嘅心态啊，赞而不骄，骂而不怒嘅话咧。咁我相信喺你每一件嘅事情上边，都真系可以运筹帷幄，越做越好。希望大家可以抱住一个良好嘅心态，迎接每一日。 首作品嚟自飞啊，佢哋系 Super Moment。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顺利程度就好似飞一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咁啊星期日以及端午节日间炎热噶，啊炎热都好、啊，由端午节啊端午节水啊嘛，龙舟水咁啊令到你消一消暑。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出边空气都系好嘅。记住报纸的时间咧，见到一个咧就系讲到关于第十七届健康博览啊，咁啊会喺今个月嘅14至16号咧就举行啦。咁啊，主办机构亦都话到今届嘅展览咧，今日打造成为保健界嘅优质公展会咁样，有超过咧150个嘅参展商，咁啊以低至到2折咧价钱就开始发售，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都有好大嘅诱因，咁啊可以咧叫市民去嗰度望一望，亦都可以透过。同埋好多唔同嘅学术科研机构合作，咁啊新增一个叫做智健康专区啊，咁啊呢个专区咧就介绍一啲科技最新嘅产品啦，咁啊欢迎咧就大家去到试用同埋试食嘅。好啦，咁啊现场更加有一啲叫做提供免费嘅听力啦、视力啦、血管年龄、体适能健康等等嘅唔同嘅检查噶，亦都咧会有一对一嘅免费注册营养师咨询服务噃。咁啊，今次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讲座或者工作坊噶，咁啊见到佢哋都会探讨一个叫做跨境养老嘅议题啊。咁佢哋话到啦，本港咧就有90,000人啦，即系40%长者需由65岁以上嘅亲友照顾噶。咁啊，以一个咧就叫以老护老嘅情况咧，就原来喺香港都好常见噶。其中有一啲嘅个案就係咁嘅，例如呢就係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梁榮武阿武哥，阿武哥呢就以72岁之龄呢就照顾97岁嘅媽媽，咁的而且确呢就係以老护老嘅亲身体验嚟㗎。佢更加话到照顾长者譬如听力、视力、活动能力同埋保暖呢都係相当之重要嘅，咁为咗自己同埋媽媽嘅健康啦，佢都会呢就吸收最新嘅资讯，留意衣食住行好多唔同方面嘅资讯㗎，用意呢就係增强长者嘅自理能力同埋自信心。咁今次呢一个嘅活动呢就会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咁入场费用呢係免费嘅，咁喺6月14号，即係下个星期5、6日啦，咁朝头早嘅11点至到呢就係晚上嘅8点钟，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咁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睇下佢哋焦点放喺佢哋一啲嘅免费嘅活动上面啦，例如啲听力啊、视力啊呢一啲嘅帮助，咁等大家呢就可以知道同埋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多啲啊嘛。 It's right here, right. 才明白你与我这刻相拥竟已永久。把现况最好现况最差所记载都掩浸我在我发苦在我肺腑都找到不奢求神圣语句完成剖开的心灵在你那里不需求时间进退时和分子于哪里世界怎样变但你的视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大片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Here right now 我以悄悄慌张光阴一张分秒没扩张拼合距离在这刹那，没未来，没往昔，不老。 早上6:22，林海玲现在。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星期四的早上继续都是25度的气温。一位教授呢在一些名牌大学那里就教书。他呢就透过一杯水去到讲解什么是压力。好了他用一杯水去到揭示到底跟压力又有什么的关系。他就是这样讲的。他就问各位同学一杯水呢到底有几重？然后他就问很多个同学仔，你觉得一杯水是有几重啊？咁同学仔咧都是大学生啊，读物理嘅，咁啊佢哋咧都不断喺度谂咁简单嘅问题，应该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喺度揣测呢个教授到底想讲啲乜嘢。咁其中有一啲嘅学生咧，佢就话到呢一杯水就咁望落去嘅话，目测系八安士啊。另外有些同学就会说到是12安士16安士教授就说到了这一杯水我手上面这一杯水到底它几重其实不是个重点、哦、那一个的重点原来是在于我能够坚持几耐什么叫坚持几耐呢好了大家就在一路在那里想他们就说到了唉坚持咁耐系咩意思呢教授咧就继续讲到就系我坚持一分钟拎住呢一杯可能八安士、十二安士、十六安士嘅水，可能我都冇啲乜嘢。但系如果要拎住一杯水，你有冇谂过如果一个钟、两个钟，我只手会点呢我不断要保持住一个嘅姿势去到拎住呢一杯水，都系唔想佢倒泻。然后我只手就会开始痛，我只手会开始攰。我的手会开始酸软。如果我一日拿着这一杯水的话我的手可能会麻痹然后变得完全无力。所以他说到你们看看这一杯水它的重量由头到尾它都没有去到改变到。都可能是跟我所说的8安士、12安士或者是16安士。所以重量不会改变。 重量亦都系并不是呢一件事情嘅关键，反而系拎住杯水嘅人，即系教授自己。当佢拎住呢一杯水越耐，佢就会觉得原来八安士嘅水，或者甚至乎两安士嘅水，佢亦都会觉得好重、好辛苦。佢更加话到，生活入边嘅压力同埋烦恼，其实就好似呢一杯水一样。纵然呢一杯水唔系话好重嘅，你唔系拎住一桶水，只系拎住一杯两安士、四安士嘅水，但系拎得耐嘅话，你仍然会觉得系痛，仍然觉得攰。如果你成日喺度谂住好辛苦、好辛苦，我又要拎住杯水，乜嘢都唔去做，乜嘢都唔去解决嘅话，你只会越嚟越烦恼，只手只会越嚟越麻痹。所以有个方法好简单，就是你学会放低呢一杯水，就好似你放低你嘅压力同埋放低你嘅烦恼一样。你只要放呢一杯水喺张台上面，你就会发觉原来你嘅压力同埋你嘅烦恼顿时间消失晒。谂谂下又真系，几小嘅压力佢都系压力。你有冇试过真正放低过呢？定还是你处理嘅方法就系我唔用右手拎住杯水咯，我用左手拎住杯水。但系你要记住，你始终都系拎住杯水。有时候我哋不如懂得放开，懂得放低，一阵间休息一下，然后我哋又再攞翻起啦。 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头根本太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手。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大事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挽留，注定失手 半钟之前揾你啲数据作品嚟自林峰爱在三千的宇宙，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话近日有个别人的评论论点忽视香港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在数据和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要将香港真实情况列出以正视听。声明话，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无可比拟，数据说明在吸引人才和招商引资方面成绩亮丽，而香港作为大湾区中最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定位清晰，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协同合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引领和支持作用。声明又说，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成功落实，为香港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环境。今年初有主要外国商会的调查反映，近八成受访会员对香港的法治有信心，接近七成亦都说他的企业的运作没有受到国安法影响。美国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飞船当地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搭载两个美国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星际客机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五型火箭，在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将太空人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送到国际太空站。波音公司确认星际客机顺利进入轨道，在前往国际太空站的途中。根据计划，星际客机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中午与太空站对接。美国太空总署说，两个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站停留大约八日，测试星际客机和子系统。星际客机搭载了大约345公斤的货物，包括食物和必需品等。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相比俄方，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损失多很多。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大楼和多国新闻机构高层会面，并且发表讲话，提到俄乌战事等议题。他说，乌军每个月损失大约50,000人，死伤人数大致各半，这个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算，俄乌战争损失比例大约是1:5。普京重申，乌克是俄罗斯试图透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又说目前乌克兰大约关押了1,340多个俄罗斯士兵，俄方就控制大约6,460个乌克兰士兵。另外，普京提到至少30个俄罗斯记者在乌克兰冲突之中丧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和端午节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二台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柏，我成日都想开心笑，唔单止咁啊，我仲想身边有更多人都充满快乐正能量，所以我想做 DJ， 因为可以透过电台节目同听众一起笑住迎接每一日。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6:35。咦，36啦，咁啊，继续喺神光第一线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啊。今日同各位听众讲下呢样嘢喎，根据一个调查呢，佢哋就话到啦，发现呢我哋好多时嗰个记忆力啊、专注力呢应该点样会做得好啲呢，各位嘅学生哥可以留意啦。虽然试呢仲可能考緊，咁但你都可以听下，未考完都可以听下。好啦，呢啲方法嘅。今日第一尝试呢就係了解同埋理解你所学到嘅嘢。呢个记忆嘅方法呢比死记呢高出九倍，效率高出九倍啊！好啦，跟住有啲 tips 嘅，就话到啦，了解边一啲先至系你嘅重点，前提咧就系要先自己设定一个优先嘅次序。仲有根据翻呢个顺序嘅效应嘅原理，咁啊记住事情嘅头尾啦，亦都会令到你咧就记嗰、那个记忆力咧会强啲嘅。咁我是有少少觉得呢个就好似记住嗰啲记住一个小故事咁样。所以以前咧，譬如中史。你捉唔到个窍门咧，就喺度死记啦，唐玄宗啊，咁啊入边有边个边个咁样。但系如果你将佢变成一套剧集嘅话咧，咁我谂你会容易记好多啦。好啦，仲有其他嘅方法嘅，佢就话到啦，试下将呢个注意力集中喺一个嘅主题上边。嗱，若果咧同步接收类似嘅信息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可以将佢分门别类嘅方法咧，就可能会容易啲啦。仲有你都可以呢就係先學習呢就相反嘅嘢。例如呢學緊日頭嘅嘢啦，你就去學去了解夜晚嘅。夜晚嘅情況係點，日頭嘅特性係咁樣嘅，會光嘅。咁如果你覺得好難記，你可以先了解咗夜晚佢黑嘅亮啲嘅咁樣。咁從而就記咗個相反，即係全部調轉嘅 opposite 嘅。咁樣嘅話呢，用一個反義詞嘅方式呢就會更加可以幫助得到你嘅記憶嘅。好啦，仲有咧就系将新嘅单字同你已经了解咗嘅单字结合起上嚟，稍作改变。其实唔单止系中文，中文咧，我自己譬如有阵时同仔仔教佢写字嘅时候咧，我都会话即系中国譬如象形文字、形声字啊，或者同声音有关嘅字啊，咁啊教佢拆解呢个中文嘅一个方法。咁的而且确咧，佢会容易记咗嘅。即系例如学过乌龟嘅龟字，咁你知啦，乌龟嘅龟字你将佢打横睇，其实就系一只乌龟嚟噶嘛。咁啊，象形文字有呢个好处。咁用嚟英文嘅话咧，其实英文你学咗部分嘅生字之后咧，你发觉佢部分咧，嗰啲生字都系会改变咗佢嘅串法，仲要变成另外一个字嘅。如果捉到呢一个窍门嘅话咧，其实你识一个字都可以串到其他嘅字噶。好啦，咁如果你发觉有啲嘢要记嘅话咧，又记唔到，就好似我头先所同你讲嘅一样，就好似睇剧集容易啲，咁你就将佢变成一个又一个故事。甚至乎你可以利用而家嘅科技啊，录音录多几次，搵一个咧就听多几次，譬如你跑步咁样，咁你一路跑步一路听住自己嘅录音，咁好快脆咧，亦都可以将呢啲你想记嘅嘢全部记得晒噶。好啦，亦都可以咧就谂办法将呢啲资讯咧视觉化。咁或者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係產生一啲嘅連結啦。咁呢個都係幾好嘅。咁我自己認為，即係要記嘢嘅話咧，辦法總比困難多啊！死記咧，對我嚟講就唔係一個最可行嘅方法。我都會用好多唔同嘅計仔，去到譬如編寫個故事啊，各樣嘅嘢咧，就盡量記咗佢嘅。咁睇下呢啲方法可唔可以幫到需要成日 记嘢嘅你啦，同埋记住一样嘢，呢啲调查都显示咧，而家嘅纸本学习啊，其实咧就远远比数位学习咧就更加容易，俾到大家专注同埋增强你嘅记忆嘅。咁如果你而家都仲系太过依赖一啲平板嘅，咁可以谂一谂，会唔会将佢又变翻做啲纸本咧？咁样，咁如果想喺学习方面做得好啲嘅，试下揾多啲唔同嘅方法咧。 晨光百科。 好啦，朝头早嘅6:40，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以及端午节日间炎热噶。而家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晨光百科啦。今日同大家讲下血液，因为讲血液咧，咁我啱啱咧喺寻日嘅时间啊，亦都咧就系收到红十字会嘅一个信息，佢就话到啦，亲爱的捐血者，衷心诚邀你再次前来捐血。咁啊，亦都话到近期天气持续不稳，影响中心血液收集量，请在风雨下伸出援手，以捐血为有需要的病人送上痊愈的祝福咁样，所以我亦都会安排啦。咁但系都要了解一下，到底我哋嘅血液噶噃？好啦，血液点解会系红色嘅咧？我哋可以就呢一方面了解一下先。嗱，血液嘅成分唔单止系一种噶，里面咧就混合咗液体嘅成分、血浆同埋三种嘅血细胞噶，分别咧就系打击进入身体入边嘅细菌同埋嘅白血球啦。又或者咧就系俾伤口血液凝结嘅血小板啦，仲有咧就系运送氧气同埋二氧化碳嘅红血球，所以咧有三大帮派喺入边嘅。嗱，红血球咧系中央粒陷嘅原本状嘅血液细胞嚟嘅，里面咧就含有血红素呢一种红色嘅物质，所以血液睇上嚟咧就会呈现红色啦。啲血红素同埋氧气结合咧，就会呈现鲜艳嘅红色嘅，记住系鲜艳嘅红色。啊，离开咗氧气之后咧，原来就会变成暗红色嘅。啊，所以咧有个巧妙嘅位嘅，从心脏送出去动物嘅血咧，动物嘅血咧嘅颜色系鲜红色嘅。当你啲血液回流翻去心脏嘅静脉嘅血咧，系颜色不一样噶。血液咧，即系喺静脉嘅血啦。颜色咧就会变得较为暗、较为黑少少嘅，所以有阵时候，哎呀，整亲只手，你就可以即刻睇下咩色嘅，系咪鲜红色，定还是系有啲黑地色嘅咧，暗色少少嘅咧，你就知道到底呢一个血液咧，佢入边嗰个嘅含氧成分啦。啊，所以入边咧，血液入边有55% 系血浆，其余嘅45%。几乎都是红血球，咁所以血浆啦，亦都有血小板啦、白血球啦、红血球啦。而红血球咧就好叻嘅，因为红血球咧就好似一个 Q 版嘅一滴水咁样，红色嘅水，佢咧入边咧就会收埋啲氧气，去到供给俾我哋嘅。了解咗我哋自己之后啦，咁我哋都可以就明白捐血救人嘅重要性。咁啊，我哋都会尽快安排咧，去到捐血救人。有阵时系嘅，唔系唔想捐，不过真系有阵时香港人日日呢样忙下，嗰样又忙下咧，都好容易啊，会唔记得咗咧，就系要捐血嘅。以前咧，我记得有睇个广告，就系成日喺度话到你今日捐咗未啊咁样嘅。咁所以我今日就答你啊，我未啊，但系咧亦都会尽快去到安排嘅啦。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自损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由远温暖也念旧，拥抱 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线。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东东嘅即系陈了东，《苍鹰与少年》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月嘅端午节咧，日间系炎热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KOL 系列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我成日都有一个迷思啦，关于 fashion 上边系啊。以前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就听到一首歌，佢叫做《白恤衫》。 因你变耀眼。 哎呀，你答到嘅喎、啊。 答得上嘴 黎姿嗰只歌啦。喂，咁其实白恤衫咧，咁以前大家个 concept 就话我哋翻学或者翻 office 啲人就着啦，就焗住着啦。但系而家呢个年代都已经改变咗好多噶啦。咁啊，改变到咧就唔系好多人着白恤衫，可能大家都有啲嘢怕各样嘢，好似。我啱啱过去嘅冬天咧，都食多咗啦，咁样，咁所以我都未着白恤衫啊。 喂，大佬，距离咗个冬天而家六月噶咯、哦， 我等紧嚟紧个冬天再嚟啊！ 过多几个月有冬天， 系啊，有冬天啊！哎呀，真系，万事都俾你睇穿啦。咁啊，所以 一路累积落去系咪？ 系啦， 已经踏入六月份噶啦。 系啊，六月份啊，不过香港嘅冬天通常都系十二月尾一月份先嚟嘅。 模糊咯，香港嘅冬天 好模糊啊吓。咁但系即系白色衫咧，即系大家着起上嚟嘅时候，我谂男女士都会觉得咧，就成日都话易肥啦。系啦，咁啊，仲有好多麻烦嘢都系同白色恤衫或者白色嘅系列系有关 啦， 系咯系咯。咁有冇啲计仔可以帮大家可以着得靓啲、瘦啲、好睇啲各样嘅嘢嘅咧？吓， 你真系要为呢个白色衫咧，要嚟一个 大平反。 系啊，即系为佢哋咧反击一下先至得 啊。 系啦，咁因为点解咧？啲人成日就有一个迷思啦，着白色咧，我就会觉得你会显肥。 系系啊， 嗱，跟住着白色咧就会好容易污糟咁样， 系啊，都系啊， 容易污糟呢一单嘢咧，我觉得就同件衫冇乜关系嘅， 系同人有关呢、這个啱啊， 或者即系同你嗰个嘅举动啊。 你去哪个场合啊都有一些的关系的。咁所以又不要成日赖咗件白色衫，因为其实你要整污糟的时候，譬如我自己咁，我都是超级论尽的、我食个成杯咖啡倒咗喺身嗰度，咁我都真係正倒落件白色衫嗰度。 哇， 我仲要唔系见到啲咖啡色，其实我系闻到啲杯咖啡咁香嘅。 咁冇咯，件衫就 game over 啦。件衫 game over。 其实你洗得快咧，都救到嘅。咁我都有谂翻转头，开头都第一秒咧，嗰个思维咧都真系怪件衫噶。做乜白色啫你？即系做乜要整到嗰个咖啡色咁艳眼啫？但系其实你下一秒就会谂，关件衫咩事啫？明明就系自己论尽，系咪啊？ 咁、都啱嘅。有阵时我哋自己可能论尽咗， 系啊， 啱，我哋都系讲道理嘅人嚟嘅。你讲得好 啦。好啦，我哋话分两头啦。咁除咗我哋个人要讲道理啦，或者我哋嘅言行举止，譬如你话嗰日我真系着咗白色衫嘅时候，而然之后你又要饮咖啡，或者你会食一啲有汤汁嘅嘢嘅，其实你咪自己真系要小心啲。 真系，如果系着白色恤衫嘅，或者有白色系列嘅话咧，其实去食米线都系一大难关嚟嘅。 淡淡啊，系咪嗰啲汁汁？ 冇错冇错，特别系有辣椒嗰啲吓，更加难搞啊！ 我自己个处理就会点呢，我又未必会避咗去食自己嗰日好想食嘅嘢囉，但係就真係自己小心啲啦，或者好似小朋友咁样呢，摄张巾巾呢喺个领位啦。 哎呀，我都会㗎、 你唔使睇人哋嘅目光㗎，因为其实你好好保护住衣物呢，我觉得呢个你係要被赞赏嘅。 啱，我都同意。 真係冇所谓，同埋咪细淡啲细巾啲囉，即唔好话三扒两拨狼吞虎咽咁样食嘅，又有返个仪态喺度，然后又唔使驚嗰啲汁弹到衫，咁呢个就係同你嗰个人即係你嗰个 moment 你点样去处理係有关。 啱，尊重。 咁同件衫我哋都要为佢，我哋讲緊为白色嘅衫，我哋都要嚟一个平反㗎嘛。其实着白色呢，有啲人就话哎呀会唔会好显肥呀、咁样。此言真係十分差异啦。 係 。 我都觉得着完白色衫係肥仔咗㗎噃。 咁你就我觉得先你处理好你头先所讲由冬天累积落嚟。係啦嗰啲半半 先。你知唔知 而家冬天又嚟緊啦。 我着白色衫觉得自己似咩？我觉得自己似北极熊啊。 都啦，换一个角度諗呢都可爱嘅。 係。 係咪呀，都可爱。 我好可爱。 我哋而家就唔系个重点，唔系喺你个身形先。我哋讲緊嗰个白色衫先。 係。 好啦，如果你系想咧，譬如好似小白咁样啦，喺上一个嘅冬天已经累积落嚟嗰啲嘅肥肥，咁但系又未曾处理噃，但系又想着白色衫，咁点算咧？喺拣白色衫嗰阵时咧，都真系要小心啲。白色其实咧都可以着到一个高级感嘅、有阵时有啲场合咧，我哋就哎呀，佢着黑色咧，好似庄重啲啊，高贵啲，高级啲咁样。其实白色如果你拣啱个材料咧。一样可以好显瘦，一样可以有高级感。重点是啲乜嘢咧？咁样，你拣嗰个白色嗰个衣料咧，其实我哋拣一啲咧，我哋所谓叫做唔好太过潮嘅布啦。真系要拣一啲靓嘅布料啦，靓嘅 cutting 啦。我哋成日讲咧，着嗰件衫我哋叫做有个 form 啊，或者嗰个布料咧，我哋叫做比较挺身少少，唔系叫硬啊，硬同挺身系两样嘢嚟嘅。比较挺身少少，我哋叫做好似 hold 得住咁样，比较平整嘅，即系嗰只嘅布料，或者成嗰个 cutting 比较平整坚挺嘅话咧，其实你着出嚟咧就会有气质啦。又会有一个高级感喺度噶。 哦，咦，我又冇乜， 都会显瘦喎。 系、咁嗰个譬如就你头先讲个 cutting 啦，咁佢上面会唔会有啲暗花又会好啲嘅咧？花纹嗰啲？ 冇乜所谓嘅，我觉得，但系嗰种暗花你自己都要留意啦，都唔好话哎呀望去同你个白色撞出嚟系唔靓啊咁样啦。我觉得其实纯白咧。真係，尤其是女仔咧，譬如你著一件我哋叫做一件可能連身裙咁先算啦。真係噶，我自己都有經驗時裝嘅小姐咁樣啦。當客人嚟試身嘅時候咧，我都會話俾佢知，嗱呢一條裙咧有黑色有白色啊，你要唔要兩隻色都要試上身睇下？好多好多好多女士咧，第一時間咧已經對白色係拒絕咗，打咩先嘅？ 係。 佢会话：哎呀，白色呢条真系好靓啊！但系我真系好就系头先讲主要两个担心啦。其实女士们咧，显肥系行先噶，嗰个担心，显肥系排第一，咁污糟系排第二。惊污糟系排第二，咁我就会话：不如你两只色都试咗先啦，你比较一下啦，俾个机会见白色啦，咁样。着完出嚟咧，其实大家都话。 系、哦，件白色真系着得我唔肥咁、 哦、 样。 哦，就系个材料啦。 同个 cutting 冇错，我成日都系话布料 cutting 行先。 嗯。 颜色是其次、 嗯、 布料靓 cutting 靓，白色可以穿得一个人都可以显瘦，布料不靓 cutting 不靓，你任何颜色都可以穿得你肥， 是是 或者不够气质、 啊、 所以真的 要为白色真的来一个 defense 才行。 是啦，那有没有说哪一种的材料其实是真的会挺身一点、嗯、令到白色都可以穿到你有型又有款呢？ 嗯，而家咧其實好多啲 polyester 咧都已經做得好好啊！我已經一而再咁講，大家唔好一聽到話，哎呀 polyester， 哎呀就係好膠啊，好焗身啊咁樣。其實 polyester 咧都係一啲 mix 嘅材料嚟啦。 嗯， 佢混得靚嘅話，或者佢本身嗰個嘅由個紗線嗰度已經開始做起咧，已經係靚布嚟嘅咧，都可以著得你咧比較挺身。尤其是譬如男士嘅恤衫啦。 嗯。 你一件白色嘅恤衫，你自己摸上手都知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你有阵时候有啲都系一啲 polyester 嘅料，但系佢系唔巢嘅， 系 比较挺身少少嘅。 系 你可能男士们真系着一件白色嘅恤衫，你着一整日翻工， 嗯， 你打条呔，你依然都仲系哇，件恤衫都仲系咁不挺嘅。 嗯嗯嗯。 你已经俾人哋一种咧，哇，好高级嘅感觉噶咯。 哦，咁但系 所谓白色，你仲系有啲暗纹暗间都好啦。 系系。 是嘛，即系唔使纯白嘅，纯白有阵时你就会，哎呀，唔觉意去咗酒楼，或者去咗餐厅会俾人嗌你咁样，即系有啲尴尬嘅。但你可能都，哎，唔系嘅，我着少少暗纹嘅恤衫啊都好啦。但系你嗰个材料系靓嘅话，你真系着成日呢件衫，咦，都真系唔潮噶，那个袖口又衬得好靓噶噃。件衫都可以好高级，你都唔会显肥噶。 系，但会唔会有啲听众就喺度谂啦？阿海就话用啲高级啲嘅衫啦，咁嗰个价钱方面系咪代表靓嘅就一定系几贵咁样嘅咧？ 亦都唔一定嘅。其实靓嘅材料当然嗱，都戴翻个头盔啊，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呢个定律咧喺我自己嘅体验咧，系到而家都仲 apply 嘅。我觉得呢一件事系。但是是不是说哇我真的要买佢几千蚊一件衫才为之哎呀一件靓嘅白色衫亦都唔需要㗎、 嗯。 我哋头先讲緊嗰啲嘅白色嘅恤衫啦连锁店会有嘅不过你要揀。 嗯。 有啲连锁店可能真係哎呀比较上真係可能一啲太过 fast fashion 嘅白色衫呢个用料方面係真係会差少少。 100蚊 咁嗰啲你可以摆低你可以摆低你可以摆低嘅。除非唔紧要啦我都想试下穿白色。不过我觉得以试如果既然你试就不如情愿俾多少少钱买件好少少啦。可能真係、 哦、 我即啦咁讲啦譬如你话韩国嘅连身裙啦真係讲嘅真韩国嘅连身裙啦、啊、其实可能真係讲緊500-600蚊一条。女士们的连身裙其实它的料呢已经做得很漂亮了。 啊哦、 那你穿出来已经不会说哎呀真的好像会空而泛黄同埋我想讲的呢就是你后续那个处理、 嗯、 一件白色衫都是很紧要的。 嗯、 就这样讲你洗衣物的时候呢你白色衫你要跟白色一起去洗啦间唔中你可能用一些彩票去洗啦。 嗯 令到佢一啲咧，你可能同其他衣物夾埋一齊洗嘅時候咧，某程度某啲衣物咧，佢依然都係會甩色。只不過就係話，當你同深色衫一齊洗嘅時候，你嗰個甩色你唔覺。 嗯。 但係當你深色、淺色衫一齊洗嘅時候，佢未必會令到你件白色衫即時，哎呀染咗成件，哎呀變咗藍色啦，變咗黑色啦咁樣。 嗯。 但係你總會覺得佢有啲暗暗沉沉啊，暗暗雅雅咁樣嘅情況。 改變咗個通咁啊，好似嗬。 冇錯啦，好似灰灰黃黃咁樣。但是当你同白色衫佢哋自己归类一起洗或者你间唔中用啲彩票嚟到去洗呢都係可以帮你啲衫救黄救黄到嘅唔係救黄、 哦、 救返嗰个黄但又帮你救黄到嗰件衫㗎。所以你嗰个后续嘅处理其实对於一件白色衫嚟讲都係好紧要囉。 哇真係袋晒落袋啦咁各位听众呢就知道白色衫呢其实是好的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一直以来的穿搭上啊或者处理上面呢、 嗯、 就未得宜那么不妨呢、哎、就参考一下阿海这个方法啦。 同埋补充多丁咁多人 我 给了你少少时间、 嗯、 就是啦女士们真的不好懒当你、收到件衫返嚟的时候呢譬如那些线头啊、 嗯、 你真的要点出因为呢白色其实挺角的同、 嗯、 你有阵时穿啲花衫呢你稍微炒一些啦可能有些线头飞出来呢是不是好角的、 嗯、 但是白色衫我们必须要真的将它咧烫得比较好一啲啦、 嗯。 如果有啲线头飞出嚟嘅时候咧，你将佢处理得好一啲，咁 呢件白色衫真係可以穿得你好高貴嘅。 哦，咁就掂啦，咁以後大家可以穿多啲白色衫褲啊，鞋同埋襪，咁就出街靚靚仔仔白雪雪咁樣啦。好，唔該曬，開，拜拜。 拜拜。 6:59啦，转头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7:07嘅时间，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都系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咧今日朝头早啊清一色啦，得蓝青嘅啫。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仲有交通组嘅阿峰喺度嘅。早晨，阿峰。 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喺25度嘅底下，或者出边有少少天雨路滑嘅感觉噶吓，系啊，会唔会有所影响咧？ 咁今日暂时咧隧道情况都系正常嘅，都系畅顺嘅。咁路面情况方面啦，新界区方面，咁粉岭公路出大埔方向咧，近林锦公路个交汇处嘅位置，咁之前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系啦，而家走移咗埋去影线嗰边噶啦，咁所以就交通就开始回复翻正常啦。咁然后佢都系车多少少嘅，排到去灰沙围。另外元朗公路都是同一个位置，都是即日日都挤塞的啦。咁就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的位置，咁龙尾就是福亨村那度。咁另外都有一个消息要提翻大家嘅，就是今日咧大球场会举行足球比赛。咁5:30钟开始，即下昼嘅5:30开始咧，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希慎道西行、大球场径同埋利源山道就会视乎情况去封路，有封路嘅措施啦。咁所以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要改道行驶。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 系啦，咁交通都系大致上总括嚟讲算系正常啦， 系正常嘅， 系啦，而家几好啊！朝头早嘅时候咧，系大部分都系正常， 系啦， 系，我觉得唔错啊。 其实繁忙时间都唔算好塞， 系咯， 你对比以前， 即系呢个系运输署嘅功力啊。 啊、 即不断喺个路面上面有啲新嘅设计啊，又或者系点样谂啲新嘅道路出嚟，去到舒缓一下，即系现有即系以前啦，系紧张啲嘅路线。咁啊，最明显嘅一个例子当然系三隧分流啦， 系啦、 啊，系啦、 啊，咁啊有大埔公路啦， 大埔公路 啊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讲系沙田段啊嘛，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啊，咁喺、啊、个商场对开嗰个位置咧。啊，都係已經咧見到唔錯啊嚇，今日都有幾多嘅一啲叫做新增嘅一啲路線啊，咁我有行過呢一段嘅時候咧，都覺得舒服咗嘅， 啊 雖然而家都仲有一條線咧係有陣時會有啲叫做 棘 下棘下嘅，係啦，咁佢都係應該6月份嘅時候就 OK 噶啦，即係6月尾嘅時候應該 OK 噶啦， 都係10-20日。 系咯， 六月尾 10-20日咁啊，冇错啦，系啦，咁啊，希望我继续改进啦吓。 系咯， 系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提翻大家就系因为嚟紧就端午节啦，系、 嗯、 啦，咁端午节咁当然系会有龙舟嘅竞赛啦，咁所以咧佢嚟紧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即系9号同10号咧，佢就即将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咁就喺唔同地方都会有嘅。咁、 啊、 首先即系讲下赤柱嘅地方啦，咁赤柱咧佢会有封路啦，咁就系佢会喺赤柱嘅居民应该会清楚少少，我而家讲嘅路嘅喺边度啦。 嗯 咁就係聯合道、海豐徑、赤柱新街同埋赤柱市場道，咁就會封閉嘅。咁成日都係赤柱嘅市中心嗰個位置啦，近海邊嗰邊啦。咁然後佢就話，當地嘅居民、警方同埋緊急車輛就唔受封路影響嘅。咁所以就主要都係其他車輛就唔可以進入咁樣。咁另外咧，赤柱聯合道、赤柱灘道嘅公眾停車場同埋香島道嘅停車位，咁就全部都係會暫停使用嘅。咁所以如果泊車嘅市民就盡量都唔好排。 係咯，都唔知期間啦，係啊。 係啊，因為咧佢都有講到就係話違例泊車嘅車輛，即係譬如你泊咗喺停用嘅位啦，或者泊咗喺路邊啦，佢係會直接拖走你嘅，而無需事前通知。係啦，咁所以就千祈真係唔好泊嗰度啦。如果唔係好都幾麻煩。 係啊，拖走你㗎。係 啊， 係啊，而家即係一咁樣嚴重阻住條路嘅話，咪帶你走。 因為你講緊嗰度有活動啊嘛，咁佢冇理由等你即係翻嚟或者點樣。 系 啊，你真系条路系有用嘅，咁所以咧，因为佢都即系知道都多市民需要出入啦，咁所以咧佢就会加强咗呢个巴士服务嘅。 系， 咁有咩路线呢？就系十号啦，73S 啦，就系赤柱村去到海洋公园，然后有14号系西湾河嘅，65号系北角码头，同埋260系中环嘅交易广场，都会有额外嘅班次咁样嘅。 系， 咁另外260咧，佢都会提早开，咁就方便翻市民出入咁样啦。 系，咁其他区份咧，如果都有龙舟比赛嘅话咧， 系啦，其他区份方面咧就系沙田区，咁沙田区咧就好少少嘅，佢路面系冇封嘅，佢封单车径。系啦，咁佢沿住城门河，你知沿住城门河有个单车径噶嘛？ 放心啊，单车径应该两边，系咪两边都封晒啊？ 唔系，佢就净系封近沥源村和斜村嗰边。 系 系啦，咁佢嗰边咧，佢首先九号就会封咗喺网球场对出嗰一橛，系啦嗰一节嘅。 即系沙田运动场嗰边啦。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十号就会再封阔少少，就系元和路嘅体育馆去到沙田运动场，即系嗰个路口成橛成段路，系啦冇错。 即系商场去到和斜单车径嗰段路都应该封咗啦。 冇错冇错，咁所以如果踩单车嘅市民就 踩对面啦， 系啦，可能要兜过去对面啦， 系啦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啦。咁然后大埔区都会有嘅，系啦，大埔区就系喺大埔个工业村入边，即系近海滨公园码头嗰度咧，咁佢喺嗰度会有龙舟竞赛啦，咁所以佢工业村嘅大景街、大喜街、大昌街以南嘅一段大鬼街，咁佢呢三段路咧就会封嘅，封路，咁就系九号嘅六点钟，夜晚六点钟去到十号嘅下午两点钟，系啦，咁佢有某啲车辆都系除外啦，就系紧急车辆啦、警务人员嘅车辆啦， 咁 同埋的士， 系，我的士都可以， 的士都可以入啊，系啦，咁同埋咧的士咧，佢、 哦、 喺大喜街会有临时嘅上落客位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市民想搭的士，想上落客，就直接过去大喜街嗰度 嗰个位置。明白，咁我谂大埔工业村嗰个算系影响最少噶啦， 都系啊，因为都系工业村啲车，其实佢哋都应该都知道， 系咯， 系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啦，所以就封路方面都系咁样啦， 明白， 端午节啊，冇错。 系啦，好，唔该晒阿峰，唔该晒先。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打咗俾阿欧啦。喂，阿欧早晨， 喂，早晨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喂，好耐冇同你倾电话啊，话时话。 系啊，做节目嘅成日做电话。 系咯，电话好少讲，原来我哋 平时系啊，平时都系 WhatsApp 啊，交代啲工作啊，倾下啲。有咩劇集好睇，有咩電影好睇，有咩歌好聽，都係 WhatsApp 啊，即係或者用其他通訊軟件啦咁樣。喂，同大家講翻天氣先啦。今日咧能見度咧相當之低喎、哦，咁自己咧都好少喺呢個位置嗰度咧睇下。喂，望去香港島嗰邊咧，真係乜都睇唔到啊，咁啊白蒙蒙一片。咁所以今日咧理論上都係潮濕有霧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咧，如果你想晨運嘅話咧，即係著翻啲防線鞋，都係濕濕立立咧，啲長者們啲老友記咧，或者小朋友。即系啲动作一大咧，容易跣亲咁又唔好啦。咁啊，迎来晴天真系要交俾小白转个头帮我哋睇下，喂，几时先见到啊？太阳伯伯 啦，系啊， 太快啊，真系啊，难搞啦呢一样嘢都。咁今日咧喺广播道嗰度都有啲朋友仔跑步啊，留下狗嘅。咁又因为此刻嚟讲又未止落雨，不过就潮潮湿湿、翳翳焗焗咁样咯。我估近排都系呢个 keep 住咁噶天气嘅状态噶啦，系咪啊？ 我呢排咧就算即系晏昼跑步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跑去啲更加嘅公园嘅地方。我都會好俾心機望下，睇下有冇見到啲嗰啲菇出嚟，因為你知呢天好多時間啲樹側邊啊、樹上邊啊，啲菇啊無啦啦嘔曬出嚟噶嘛。 係啊，會有陣時咧喺港台咧個停車場有片青草地㗎。 係啊，都有菇啊嗰度。 係啊，都會有嘅。不過嗱，今日咧我都幫大家睇過啦嚇，但係橫掂出開嚟睇嘢啊，睇多啲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啊都冇喎，冇喎，港台都冇，透出孤來喎。放心，我哋都係好 fresh 嘅啊，青草地一片，冇孤孤嘅咁樣啦嚇。 係啊，幾好啊！好啦，咁啊，你快啲翻入嚟啦。咁啊，如果唔係，即係一陣間我哋拗得多，我哋都變孤。 冇事嘅，冇事嘅。好，翻嚟準備節目先。 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啦，間中係有驟雨嘅，局部地區有雷暴。咁啊，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係有驟雨啦。星期日以及端午節咧就日间都是炎热的，而家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当然都是低水平啦。咁啊，但系见到我哋七天的天气预报，星期四咧。明天啊，啊唔系星期四，今日咧就六月六号嘅时间咧，咁啊天气方面咧就会落雨嘅机会咧都高噶吓，咁啊但系又唔系全日落嘅，咁啊都系啲骤雨比较上多啦，咁啊真系话星期日、星期一嗰啲开始咧就见到太阳伯伯就出嚟啦，不过太阳伯伯又会出嚟，咁啊但系天气都系偏向潮湿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变化啦吓。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二台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我成日都想开心笑，唔单止咁啊，我仲想身边有更多人都充满快乐正能量，所以我想做 DJ， 因为可以透过电台节目同听众一起笑住迎接每一日。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神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睇下几点先，7:17，咁喺我哋嘅神光第一线神光大学电话旁边呢亦都拨通咗呢就係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明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咁头先呢我哋喺神光交通天文台入面呢都听到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就喺度讲啦。嚟緊呢咁香港多处封路，点解呀？因为呢就要造就呢一个即係龙舟嘅竞赛呀。咁亦都提一提我哋即係端午节都嚟啦。咁端午节嚟嘅时候呢又要邀请呢阿凡到阿咪咪呢同我哋讲下呢个端午粽喎。端午节食粽嘅话呢即係食得唔好嘅话个人真係又肿又肥喎。 系啊，都真系噶，你讲得啱。 系啊，系咪只只粽都搞唔掂咧？系咪食亲粽就代表你嗰排就从营养学嚟讲，你一定超标？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噶？ 咁其实要睇下你食咩粽啦。咁如果你话有甜粽有咸粽噶嘛，咁甜粽基本上咧就细只啲啦，同埋冇咁肥嘅，咁所以佢哋嘅卡路里会相对少啲。咁但系咧，我认识嘅就大部分都中意食咸嘅粽先嘅，系啦。咁所以就要真系要小心啦，唔系就真系食到中中地啦。 系啊，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嗱，粽通常咧如果包嘅会用糯米啦。咁亦都有啲会用绿豆啦，咁样。咁到底两者嘅分别会有几多咧？咁样。 咁如果两者嘅分别嘅话，其实两个都系一个低脂肪嘅食物嚟嘅，系啦。咁亦都系一啲淀粉质嘅供应。咁但系如果你问糯米淀粉质高啲啊，定系绿豆淀粉质高啲咧？咁一定系糯米嘅。咁同埋嗰個口感上，你做粽嘅話，如果用糯米去做嘅，你就會覺得黏黏啊，彈口啲啦。咁因為綠豆就冇咁有呢個黏性同埋嗰個彈口感，係啊， 容易散啦、啊、個粽亦都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會糯米多。就淀粉质会重啲啦。 嗯，系啦。咁坊间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粽啊。咁其中一种咧，大家就比较上可能偏好啦，即系叫包罗万有果蒸粽嗰啲咧。咁入边嗰个嘅营养成分，我哋系咪需要特别嘅关注？系咪最即系叫做最毒啊？就系嗰嚿嘅肥猪肉咧？ 都系噶，除咗肥猪肉嘅话，都要知道嗰个嘅蛋黄啦，嗰、那个咸蛋黄啦，系、啦，就唔系鸡蛋黄啦，因为鸡蛋黄一隻都有一茶匙油嘅份量，咁鸭蛋黄只黄就比鸡蛋黄仲大，咁嗰度都有唔少嘅油份啦，咁嗰个五花腩肉又有啦，咁甚至乎亦都会见到有啲会有啲嗰、个鸭肉喺入面，甚至乎而家系果蒸粽之外，仲要加啲高级 特級種咁噶嘛， 咁、哦、 就可能再有塞多啲嘅鮑魚啊，如此之類啊嘅上等嘅食材喺入面，咁所以淨係食材嚟講嘅話，都嗰度好幾百卡路里，一定有唔得㗎啦，係啦。 係係，我先問咗一條問題先，幾百卡路里，我哋正常人跑步要跑幾耐到㗎？都十 K 嘅喎， 咁就要講緊係啲馬拉松嘅路段嘅咯喎。 所以咧，我有阵时咧，真系见到只种咧，我都唔系好敢食啊。因为我每一次就谂到我食完呢一只之后咧，你讲得啱啊 ，Mimi 就可能讲紧马拉松级嗰一只咧，我边度跑得到啊？正常可能我就算我一日跑十 K 十公里嘅，我都未去到譬如半马嗰啲，我都消化唔到只种嘅。 消化唔到噶，真系，所以即系有好多会觉得，我做翻啲运动咪得咯，食咗只种，真系做运动嘅话要做好耐，或者要跑好长好长公里，先可以真系消耗到嗰只种翻嚟，所以真系冇睇少，又同埋因为只种你。唔可以乾敏敏鞋口嘅，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定嘅油分喺嗰度，令到佢會覺得啲糯米黏滑啲啊，咁亦都唔會黐住個粽葉啊咁樣嘛。 係啊係啊，嗱頭先阿 Mimi 都話到咧，就係呢一個粽入邊都有好多，就譬如嘅幾高級嘅材料啦，可能有啲人就會擺好靚嘅圓貝啊，又或者係好靚嘅鮑魚入去啊。咁其實呢啲高級食材嗰個營養成分，咁啊喺個粽入邊嘅話咧，其實又會唔會有變化，或者佢本身都已經？冇乜營養成分嘅，純粹都係一個口感啊咁樣咧。 哦，瑤柱同鮑魚個營養成分都高嘅，因為瑤柱就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帶子啦，新鮮嘅，咁曬乾咗，係啦。咁鮑魚嘅話，亦都一個海鮮嚟嘅，咁所以兩個都係一啲海鮮類嘅食物，蛋白質非常之豐富嘅。咁其實佢哋亦都係啲鎂質啊、鈣質都有喺入面。咁但係就有少少可惜嘅，就係因為佢哋唔可以就咁好天然味擺落去嘛，咁所以都要調味，咁變咗就會嗰個嘅鹽分會高啲咯，再加。埋其他鹹蛋黃啊，剩咁除咗只種脂肪高，又話澱粉真係好多啦，果精種。咁另外就係個鹽分都好多，所以其實真係要小心去食，而唔係話，我怕肥，所以我撩咗嗰啲嘅肥肉去，我就唔食。咁其實仲要去顧及翻啲鹽分啦，同埋你食咗嗰個糯米之後，你嘅整日嘅澱粉質使唔使去調動下啊？咁同埋另外有。冇嘢要再配合，令到嗰餐又健康啲啊！咁其實都要諗一諗嘅。 系咁啊，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嘅，有啲譬如系燕麦种啊，或者全谷种啊、客家种啊，甚至乎譬如有啲豆沙种啊，真系形形色色嘅碱水种啊咁呢啲。 冇错， 其实有冇话边一个类别嘅种你都即系作为营养师嘅营养学嚟讲咧，系比较上觉得如果大家想应节嘅，可以试下呢一只咁样嘅咧？ 我自己会首先唔会买太大只种先， 系 因为首先只种细啲嘅话，你都可以控制到自己份量，唔会食咁多先啦，系咪？系啦，咁第二嘅话，即系真系唔好包罗万有咯。如果可以就即系过时过节都系想食只种，不如简简单单嘅，咁细只得嚟可能见，因为而家好多出面买嘅种咧都会有食物嘅即系材料喺入面嘅， 营养标签嗰啲 噶嘛，系啦。咁你就去及下嗰啲会唔会可能话少啲有猪腩肉啊等等如此之类一啲高脂肪嘅食材，咁喺嗰啲度着手其实都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话冇噶佢。可能是一些的少少真的有嚿雞有些鮑魚冬菇一隻的種包起了的話這個就應該會呢脂肪上和卡路里上會好很多如果給我就會立刻去買這些了 哦明白了那素種是不是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來的呢 素種都要睇下嘅，咁素種唔係代表一定係講緊就咁擺啲蔬菜啊菇菌落去嘛。咁而家亦都真係市面上有好多啲素肉啊嗰啲食材，咁就要真係睇下佢會有又係幾大隻啦，同埋入面嗰嚿素嘅肉會有幾大嚿。呢啲都係要注意，唔係一定話素肉好健康，黃豆做嘅啫，唔緊要啦。咁因為市面上而家好多素肉都添加咗又有鹽啊，好多啲其他調味品，係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小心嚟嘅，因為而家我哋食物嘅製造越嚟越即係。犀利啦啲科技，所以啲素肉系可以变得好複雜，亦都可以加好多唔同嘅嘢入去。有啲素肉真係会好高脂肪，其实都唔系健康嘅，咁所以都要小心。究竟系咪一定素种就正啦？ 系咯， 系啦，要考虑。 我初頭真係㗎，一般人咁嘅諗法就可能即係見到素種就會覺得佢係一定係健康啲嘅感覺嘅，但係其實都有幾多地方我哋要注意啊。咁同埋頭先 Mimi 亦都話過啲油啦，咁可能肉種我哋就會加啲，譬如花生油好香口啊咁樣。咁但係嗰個卡路里亦都會提高。咁鹼水種，鹼水種咧喺佢做嘅時候，佢亦都會加蜂蜜同埋果糖嘅喎。其實係唔係嘅咧？ 鹼水粽本身其實如果你唔加糖去食嘅話，佢又唔係好甜嘅啫。除非你入面有個紅豆餡，咁就會令到個糖分會上升啦。咁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咧，其實傳統點解會鹼水粽再加嗰個糖漿上去嘅話，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冇乜味嘅，咁啲人就覺得淡咁啊，不如加啲糖漿上去甜甜地食啦。咁咁就係呢個要去小心翻，因為個鹼水粽本身細只啲嘅，咁所以嘅澱粉質其實講緊都可能是讲緊半碗饭或者多少少咁。咁但如果你加咗糖漿上去嘅话，就变咗个糖量会高咗，就变为冇咁健康，因为我哋都唔建议食得太甜太多糖嘅嘢。咁嗰度要小心，可能点下佢好啦，好过真係淋上面啦。咁但如果係红豆蓉喺入面㗎啦，咁就直头唔好落。 因为已经够甜啦。 係呀係呀。 呢、這个就真係睇下大家食嘅嗰一刻呀，可唔可以节制到自己啦，呢、這个好高技巧。好啦，咁另外就係粽呢，问多少少啫。粽喺我食嘅时候，即係中国人嘅传统智慧就话，如果你觉得漏嘅饮啖茶啦，係咪真係饮啖茶就叫做消滞，甚至乎去油又消脂咁样。因为坊间都有唔少嘅茶都标榜自己呢，就直头可以直头消去咗你啲食入去嘅一啲嘅脂肪嘅。咁其实咁我饮返茶咁咪得囉，咁係咪隻隻茶又得㗎呢咁样。 咁真係好多都話講茶消脂消滯呀咁。咁但其實即係你用幾多茶葉啦，咁同埋飲幾多啦，配合你食幾多，呢、這個都係一條要去研究嘅數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會首先啦，其實就唔好喺茶着手先。你食得種嘅話，希望都加啲蔬菜。咁嗰啲菜就唔好用油煮啦。咁就可以其實嗰度第一 part 令你吸少啲油，就係、是、食足夠嘅一啲冇用油去處理過煮熟咗嘅菜，咁去配合個種，咁就會清啲好啲啦，吸下油。咁 ending 食完曬啦，咁即係可能覺得個口有啲油膩感性嘅，咁不妨飲杯茶去消下啦，消下啲油膩感。因為始終你要知道咧，飲水好少揾熱水啊、暖水咁，我哋就咁一杯濕溫清水，咁嗰個去油膩係唔及一杯暖茶、熱茶。嗰、那個去嗰個油膩感嘅，首先係呢、這個。咁第二嘅話，咁確實都有啲係講緊話一啲嘅綠茶又好，或者一啲嘅發酵茶好，都係有即係少少消脂幫助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嗰 part 就冇完全依賴啦。最緊要都係自己要控制翻你隻總食幾多，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一點嚟啊。 係啊係啊，嗱茶咧就啱嘅，就唔好諗住咧就飲完茶就真係咩都消曬脂咁樣。咁如果你話你今餐你仲系食嗰只，系 Mimi 听到都惊嗰啲荷叶种，系啦，荷叶种咧就最大只嘅，因为我都好简单啦，你上网一睇嗰啲叫种嘅卡路里嘅成分表啊，各样嘢咧，我都见到只荷叶种永远都系一枝独秀嘅，佢基本上系所有种嘅两倍有多添啊， 冇错啊，成过千卡路里，一般可能即系。细细粒嘅女士嚟讲，一日都可能嗰只嘅果精种已经系佢成日 系咯， 咁即系冇可能我哋一日又净系食只果精种，唔去食蔬菜水果啊，亦都唔会去再食其他嘅淀粉质，因为有味够成日噶嘛。咁所以就要知道翻真系，哇，好奢侈啊！如果食晒成只 系啦，又或者你真系有只荷叶种嘅话，可能你就本身已经将佢打开咗，佢分几餐食嘅，可能真系要，仲要又要配杂菜啦，咁可能有啲油腻。咁啊，加翻啲茶喺度啦，咁所以食种有好高嘅学问喺度啊！咁希望大家咧，端午节、应下节咧，成日都系听 Mimi 讲就话，我哋 OK 嘅，可以食一食，但系咧就酌量，就唔好食过量啦，食过量咁啊坏肚皮啦吓。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好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电邮，话校委会上星期二举行会议，在他和校委会成员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决议被提出，以任命几位暂任副校长。今次任命违反既定程序，并且背离任命高级管理层的时候需要事先沟通和讨论的良好管治基本原则。张翔话：所有暂任副校长的人选建议都不是由他提出，事前亦都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大学管理层对此一无所知。有关行动动摇大学学术自由的百年基石，不利港大和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更加谈不上吸引全球人才。教育局说正是了解有关事件，会向行政长官汇报情况和讨论未来怎样跟进，教育局不作进一步评论。上个月中旬中枪受伤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透露，自己有望今个月稍后恢复工作，又认为是政治仇恨导致他遭到枪击。菲佐在社交媒体上载影片并且发表讲话，是他中枪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声。菲佐说，一个属于反对派的政治人士因为不满他的政治观点而企图刺杀他，很明显这个男子只是邪恶政治仇恨的使者。菲佐遇袭之后接受了两次手术，上个月底出院。至于施袭的71岁男子被指控企图谋杀。美国大学校园继续有亲巴勒斯坦的示威，加州史丹福大学有示威者占据校长办公室，警方拘捕了13人。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清晨，报道说大约10个学生闯入行政办公室大楼，将自己困在校长办公室里面，同时大约50个学生手挽手包围大楼，高叫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抗议活动开始之后两个钟，警方进入建筑物清场。校方说事件中有13人被捕，一个警员受轻伤，大楼遭到严重损毁，对学生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悲痛，被捕的学生会被停学，高年级生不准毕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同端午节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宝血会嘉陵学校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队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仔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私隧九龙方向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入口位置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在电车厂。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一带车多噶，龙尾科学园咁同埋较后位置近圆洲仔都系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就近深井一带车多。跟住提翻你啦，今日大球场会举行足球比赛，下昼嘅5:30开始，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希慎道西行大球场径同埋利源山道会视乎情况实施封路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 在1月28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5号至6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7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 ，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6，早晨嘉明，早晨小白， 早晨啊，早晨小白， 早晨两位，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哇，我哋嚟紧又有好多嘅精彩节目啦，除咗系我哋电台有之外咧，喺不同嘅地方都会感受得到龙舟嘅气氛嘅， 噔噔， 咁啊，因为除咗我哋会有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国际龙舟竞赛之外咧，亦都会有好多不同类型嘅配套咧，可以等大家参考一下，一齐去庆祝下嘅。据闻有五大项目添嘅噃， 哇，睇龙舟点样好睇？诶，话时话好似上个礼拜定唔知几时，香港龙舟队喺呢个横滨嗰度已经赢咗一场噶咯， 好嘢喎！ 系啊， 佢哋真系横滨水手喎，佢哋真系一路爬一路爬。喂，睇到咧，其实踏入盛夏咧，今个礼拜六啊，即系八号啦，即系六月八号起啦。咁尖沙咀嘅星光大道咧，将会举办呢个咧尚未当下美食街嘅。咁呢个美食街咧，有好多本地嘅特色小吃啦，咁亦都有咧一啲新颖嘅手工啤酒等等啦，咁样又日到夜咁。中午12点玩到9点， 哇！几日夜缤纷呢个真系， 系啊，真系叫做啊，刺激成个旅游业啊，我觉得系啊。 呢个长周末都相信喺海滨两旁咧都有好多嘅好去处啦。除咗话会喺嚟紧下个星期先至会有呢一个值得期待嘅国际龙舟赛之外咧，哇！寻晚啊，话说嘉明咧终于趁住呢一个尾巴啊，找紧住彩蛋嘅尾巴咧，就系去咗呢一个天马公园啦，终于欣赏咗延多一个星期呢个特定期限嘅呢一个Team Lab 嘅作品啦，咁啊睇咗呢一个好靓嘅夜晚嘅 show 啦， 叫光蛋啦，系啊，咁啊好靓嘅。其实嗱，小白同我咧，同埋嘉明咧，依家三个人咧都分别去过啦。你一开始闹哄哄去嘅时候咧，我又经过过啦。有阵时咧，你揸车咧，夜晚黑经过咧，你见到咧有啲情人依偎喺只蛋旁边咧， 系啊， 又好旖旎嘅呢个画面， 一个好靓嘅剪影啊， 系咯，其实几好啊， 系啊，任何人影嘅时候咧，只系企喺前边个光圈较少少，你就已经好容易影到一张好靓嘅相。同埋咧，其实有啲朋友咧都中意将嗰个光蛋就配合咗，特别系中环咁多高楼大厦嗰种嘅感觉。有阵时你可以挨近当嘅正总嗰边咧，就系你嘅背景。其实影出嚟啲相咧，好有味道。 冇错， 我想讲下呢一个光年嘅感受，因为咧真系第一次去啦。以前就以为佢系原本期间限定去到上个星期末嘅啫。咁但系而家就延长多一个星期，咁我就趁住最后呢个星期，虽然阿女考试，但系唔紧要啦，都去一去啦。 要轻松下嘅， 都要嘅。温咗咁耐都應該獎勵下嘅咁樣，咁啊趁住又有少少雨，又未有落雨嘅狀況之下咧，咁啊去咗呢一個金鐘一帶啦，發覺咧第一。現場嘅工作人員全部都非常非常之友善，即感覺到嘉明係今次係喺香港本地嘅一個活動當中咧，工作人員們最熱烈去歡迎大家去享受一次體驗嘅經驗， 係，而且佢哋非常之主動就問你，我需唔需要幫你哋影相啊？ 係啦，係啦，就算係保安人員又好，工作人員都好有分噶嘛，即保安人員就係真係。負責保安啦、安全啦，咁但係工作人員就係著綠色衫嗰一批啦。咁我啲女咧就我就俾咗個任務佢哋，我喂 你估下呢度有几多只蛋啊啦？最快估到嗰个咧，阵间有得食朱古力蛋。 咁佢哋系用数嘅方法定用 search 嘅方法咧？ 睇佢哋用咩方法啦？有一个就开始喺度数，咁我听朝先见翻你啦。 唔系数数下会唔记得嘅？你只只蛋除咗大细之外，你又差唔多样， 系会重复数咁啊。另一个咧， 就开始去问人啦。咁就去揾啲哥哥姐姐，呢度有几多只蛋啊？ 哎呀，好醒目啊！ 有一位哥哥咧就话：哎呀，我都唔知，帮你试下揾先。咁佢都系用电话 search 嘅啫。咁但另外一位姨姨咧就话：即刻知道背到400隻左右咁樣，咁啊好快就贏咗呢一個比賽。 好嘢，好嘢， 所以即係大家 勝出者係大女。 係啊，咁啊真係好開心嘅一次經驗啦。同埋咧，都係話埋俾你知邊個影相位好啊。你想影睇翻正總嘅話，就影呢個方向；你想影係維港景嘅，就呢個方向。好多唔同嘅意見俾到你嘅。咁就算係有少少天雨又好，佢哋都係非常之熱心地去配合各位遊客同埋本地朋友去到欣賞呢一件事咯。另外一個幾大嘅得著咧，就係始终咧细路仔咧中意掂下啲嘢啊，摸下啲嘢咁啊。咁啊，话说咧，平时以前去嗰啲 art fair 啊，或者啲艺术馆嘅时候咧，唔掂得，唔掂得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今次去到呢一个咁多只蛋嘅地方， 买咪掂得咯。佢话咗 affordable 噶嘛，系啊，叫咗你买噶啦，嘉明。 佢唔系 afford 得到啊，妈妈唔会找数噶。咁咧，佢哋两个就即刻走去拱一拱先，少少掂下佢，咦，对蛋嚟噶， 佢会喐 噶， 真系会喐噶。 咁我就即刻着咗啦，系咪唔掂得噶？咁咁，但系啲工作人员就冇出过声，净系远观睇下佢两个玩紧啲咩嘢啫。咁喺佢哋拱下拱下嘅期间咧，我就察觉到另外附近有一位嘅叔叔，咦？原来可以咁样玩嘅，咁佢又自己开始试下玩。呢位叔叔咧系自己一个人去嘅，玩下玩下嘅时候咧，佢开始面有笑容，开始去到享受呢一件互动嘅事。 咁其实好 happy 啊！嗱，我先听下两位家长嘅观点系点。我自己都对呢一件事呢、這个画面咧有少少观点嘅、你哋有小朋友，即系真嘅过去，譬如去到嗰啲叫玩具铺事件，你仲记得有一只大型玩具跌咗落嚟，跟住啲爹哋妈咪咪好惊，唔关事噶，自己跌落嚟噶，咁嗱。錢唔錢後話，但係我都知道香港嘅父母咧，好想自己成為一個有家教嘅父母嘅，所以好多時候咧，一去到出到出邊咧，啲小朋友掂啲嘢咧，我都聽好多，唔好鬥啦，整下你陪，即係最傳統啊呢一句啦，更加多嘅一句就係話，喂，唔係你㗎，唔好鬥啊咁樣。我想問下兩位家長，有陣時啲小朋友見到出邊，你見到啲靚嘅，你梗係會想摸下啦。有陣時我出去見到啲靚嘅波鞋啊、靚嘅衫啊、時裝鋪，我都仰下懶係自己識。睇咁樣啦，你哋係點樣教育小朋友，或者去到嘅時候，你哋都會唔會好警醒㗎咧？呢個時刻， 我就啲細路仔係曳啲啊，佢一去到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好似玩 Rubby 咁樣，衝咗落去嗰隻蛋， 衝埋佢啦，衝埋！喂，爸爸你企喺後面啦，跟住佢咧一嘢崩嘅時候咧，仲崩埋爸爸向後。 我心血少都搞唔掂啊！我即刻嚇到我鼻哥窿都冇，即係學家明話齋，喂人哋。即系外国品牌嚟到我哋咁劲嘅 品嚟 噶，系啦。咁我一见到佢嘅时候，因为离远都已经睇到，其实啲蛋咧有威亚噶嘛。咁啊见到佢喐下喐下咁嗰刻咧，我个心又喐下喐下咁样啦。好彩咧，身边嗰啲嘅工作人员，佢哋就话得，其实系我哋可以咧同佢有少少互动嘅。不过你都好有礼貌，温馨提示小朋友。唔好太粗魯啊，係啦。咁但我覺得成個過程咧係好，因為可能我自己屋企本身住新界，咁你要小朋友，譬如一個幼稚園一個小學咁三年班咧，其實佢哋唔係話成日咧會跟大人就出港島嗰邊嘅，咁咪佢哋就真係好似即係俗語講嗰句就大鄉里出城咁樣。咁出到去嘅時候，無論係鄉間夜景啦，配合埋呢一個咁靚嘅藝術裝置咧，佢哋係煥然一新，即係佢哋對於香港嗰個感覺咧是完全是有一种新的体会在这里。我觉得其实对这一类型的艺术装置对他们来讲是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令到他们更加认识自己住的地方，也都知道就是有很多这一类型的叫做活动其实政府是会给他们去到享受。而他们进去的时候都是登记而已，进去又不需要给钱，其实他们都很开心，就是玩了一个晚上。所以我觉得这些装置其实这样的活动对于一个叫做家庭来讲是很啱去到玩一日夜晚。因为我当日还是因为夜晚去啦，因为日头唔去，我想睇佢夜晚噶嘛。咁、我哋仲出去食完饭就再落去金钟呢一边睇。所以你系玩咗一晚嘅，系啊，呢类即系帮我哋谂埋嗰个家庭活动，我觉得 好正噶。你谂下，如果试想象一天朗气清，有少少，譬如去到秋天秋风嘅时候咧，件事会更加之浪漫咯。依家佢个主调子个颜色咧 ，team 咧方面就系紫色、蓝色、粉红色为主调啦。咁可唔可以从住天气或者四季嘅变化而有 有所改變，譬如去到秋天嘅時候有啲紅葉色，有啲少少橙橙黃黃嘅色咧咁樣。咁你諗到個畫面，哇，其實有機會好靚喎。咁我係覺得咁嘅，有機會可唔可以叫 team lab 咧唔好走字，直情你做一個長住嘅裝置藝術品，咁都得噶嘛。 人哋就延期啦，咁就去到做埋呢兩日嘅啫。咁啊，今次呢一次就暫時嚇嚟緊嘅八號咧就會係最後一晚啦。 因為我覺得好好啊，其實即係作為咧一個成年人咧，我覺得對呢一類嘅裝置藝術咧有啲互動，譬如可以推推撞撞啊。我見到咧有啲情侶咧特登整蠱個女朋友啊，跟住叫個女朋友啊，你喺呢度，你睇下望住後邊，你背住我，跟住咧個男仔咧 走咗。 唔係啊，佢用後邊嗰隻蛋撞爛咗佢個女朋友。唔係，但係我覺得好搞笑啊，即係我喺旁邊感受到個歡樂咯，而嗰歡樂係不帶危險性噶，因為過往我哋一做呢啲咁嘅攜仔嘢嘅時候，你即刻回想我哋小學最攜嘅時候，但我哋最攜嘅時候就係我哋最開心嘅時候嘛，就係我哋攞。你諗下，如果攞隻蛋你崩開你嘅男同學，跟住佢跌咗落地下，你會笑佢啦。但你個男同學唔會嬲啊嘛，佢唔會即刻同你講：哇，我斷手斷腳㗎啦，我要叫白車㗎啦咁樣。即係佢係會企翻起身，而用另一隻蛋撞翻你啊嘛。呢個先係我好樂見嘅畫面。即係我喺嗰度係好感受到個歡樂嘅氣氛嘅，其實好正。 我覺得阿歐講到最重要嘅 point 咧，就係因為呢啲藝術裝置，我哋平時唔係叫恆常有。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入邊咧，譬如我會同小朋友感受到藝術帶俾我哋嗰個嘅快樂。而嗰個快樂咧，係我哋唔係話我哋要好高深去到明白咗佢，然後我哋先至可以揾到中間嗰個韻味喺度。咁其實佢哋慢慢藝術去到學習嘅時候，就係憑呢啲佢哋嘅歡樂，令到佢哋有興趣。咁慢慢佢哋咪步入去更加多唔同嘅藝術品啊，或者珍品啊，都可以揾到入邊嗰個快樂。其實係一個好嘅修養。 冇錯，你先生有冇攞隻蛋撞你 啊？冇，但係 唔係首先嗰隻蛋唔係， 但係你又攞隻蛋撞先生。 你又開始叫啲女企喺前邊，不如我哋試下。 跟住我走咗。 咁樣， 我就冇去到用啲蛋去撞佢哋，反而咧我用啲蛋嚟到玩卜哩哩咯。 系啊， 咁就真系系啦，都系有好多好彩色嘅世界入边，点样样可以沉浸式去感受呢一件事？咁我觉得咧，除咗系小朋友有一个提升之外咧，做家长都系有翻种童真喺入边啊。 系啊， 即系睇翻无论系观众朋友咧，年纪大又好，年纪小又好啦，都好似做翻细路仔咁样样。咁可能呢一个都系艺术家想带俾人嘅一个体验啦。咁都希望更加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咧，可以揾到呢一种嘅童真翻嚟。 我都有玩扑哩哩，系咪？不过系个仔逼我玩，成日唔见咗佢嘅，你知又黑噶啦，又细粒。 啊、 又背光去到邊啊？又 嗰個場地都幾大嘅，其實因為依家回想翻初次去嘅時候，其實嗰個光彈嘅佔地咧，佢差唔多去到海邊咁樣。係 啊， 咁其實佢分咗兩三個唔同嘅 area 啦。其實感覺上都好正。我成日覺得如果可以保留到一個部分咧，唔好走曬啊，咁可能都會係一啲長住喺嗰個叫做天馬公園嘅裝置藝術。係啦，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已經有一啲長住嘅喺天馬公園嘅裝置藝術嘅啦。係㗎，係啊，咁我可能有冇機會往後成個海濱長廊都充滿住呢啲藝術嘢咁樣，咁啲遊客嚟到嘅時候打打卡、散散步咁樣，其實都好正嘅。 就算今次呢一個叫做 TeamLab 嘅 featuring 個彩蛋完咗咧，咁佢哋真係要走啦咁，但係可以換第二批，即係喺一個恆常嘅藝術區域咧，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 幫幫阿任哲老師嗰啲雕塑搬去嗰邊咯，等阿金輪法王可以發光咁樣， 係 喎，其實好型噶嘛，阿楊過把劍。 整多幾個係啦，到而家唔係個 character 都有噶嘛，就有部分嗰啲就未整嘅，整埋佢 太靚啦，我想買翻屋企。如果係 mini 版嘅啦，我覺得好型啊，佢太大， 即係手版嗰啲啊，係 手版工作好有型啊，我覺得即係金庸老師筆下嘅一啲雕塑品。咁依家都仲有合資大者嘅展覽都依然係擴展之中啦。咁啊，踏入呢個禮拜就中華文化節啦，直情咁啊，香港亦都有好多傳承到中華文化嘅一啲嘅劇目啦，或者展覽啦，或者一啲唔同嘅活動咧，會進行嘅。咁真係太多嘢玩啦！而家香港太多嘢玩啦， 純粹淨係講今個長週末咧，慶祝端午節嘅期間咧，尋日喺呢一個欣賞彩蛋嘅期間，都見到有人喺度真係苦練當中啊，都有幾隻龍舟咧喺度真係做緊比賽嘅訓練。咁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嘅成績。咁啊，同埋講翻咧，今次呢一個嘅龍舟比賽匯演咧，就會係下一個週末啦。咁但係其實嚟緊下個星期一就係端午節嘅正日啦。咦，又會有好好 睇嘅无人机 show 咁、哦、今次砌嘅咧就唔系日本嚟嘅公仔啦，今次咧就真系有一只种出嚟同你动撑动撑啦，然之后又会有无人机咧砌咗好多龙舟好可爱嘅一啲造型出嚟啦，咁都系啲卡通种啊，好得意嘅图案嚟嘅。咁今次呢一个嘅汇演咧就会喺正日啦，即系下个星期一十号嘅当晚夜晚八点钟喺翻湾仔海滨对出嘅海面咧就可以欣赏到呢一个龙舟节庆主题嘅无人机表演。咁、当然咧，除咗有佢之外咧，又系有一个配套咧，就系、是、如果你喺湾仔码头嗰边去到欣赏无人机表演又好，海上烟火表演都好，又有架免费雪糕车咧会陪住你嘅。 佢嗰、个种咧，唔知道个无人机表演嘅时间会唔会就系、是、个种会拆嘅咧？ 系， 然后入边有个馅就是一粒珍珠，东方之珠。 原来系咁。 系啦， 小白呢条桥几好、我觉得咧，再配以咧，头先你咪话旅发局咧喺两场会议当晚咧喺湾仔海旁有免费雪糕派嘅咁样，咁咧个雪糕可以配以种嚟食啊。 系， 因为咧、雪糕种， 你甜点嗱，你 mini 即系将嗰个红豆种咧，即系大家传统食嗰个红豆种，你将佢叫做 mini 版先，即系微小版，当有半个拳头咁大，跟住再劈一劈雪糕落去，其实系几好嘅。甜品嚟啊， 系啊， 即系头先我听你同阿营养师讲，好过落糖浆啦， 系啊，又有特色，同埋 fusion 馅啊件事， 同埋雪糕唔使钱嘛，你自己添置一隻種納食就得啦嘛， 又係喎， 係啊， 嗱都有好多嘅最佳位置咧，俾大家去到試一試下，睇下當晚你會有冇興趣去到呢一個位置，去到欣賞呢一次嘅無人機演出啦。咁當然喺翻灣仔嗰邊嘅咧，你可以選擇喺翻灣仔嘅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又或者你中意過去 Harbour Chill 嗰邊超住睇嘅話咧，佢哋嘅休閒海濱站咧，亦都可以係一個唔錯嘅位置嚟噶。 I could eat that girl for lunch. Yeah,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Tastes like she might be the one. And I could never get enough. I could buy her so much stuff. It's a craving, not a crush, huh? Call me when you're there. I said I bought you something rare. And I left it under clear. So now she's coming up the stairs. So I'm pulling up the chair. And I'm pulling up my hair. Baby, I think you were made for me. Somebody write down the recipe. Been trying hard not to overeat. You're just so sweet. I wrote a shower for you like you want. Clothes on the counter for you, try them on. If I'm allowed, I'll help you take them off. I could eat that girl for lunch. Yeah,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Tastes like she might be the one. And I could never get enough. I could buy her so much stuff. It's a craving. 排所有嘅榜咧，都基本上系佢同埋 Taylor 之争噶啦。咁啊，暂时嚟讲，因为 Taylor 个款式又比较多啦，咁而且唔同嘅版本又比较多啦，就好似上个星期胜在一筹。不过佢咧转头就话：我拍过 MV 啊，有好多 B roll 噶，有好多嗰啲精彩片段噶，我出三个俾你睇。咁又可能会胜一筹啊！今次听过 Billie Eilish 嘅 Lunch。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同大家讲埋呢个几得意嘅嘢啊吓，咁啊，琴日咧睇到有媒体报道咧，咁啊麻雀馆咧同埋旅行社咧就推出呢个深度游啊，学打牌可以获得咧呢个纪念嘅文凭啊吓，有张 shirt 俾你，咁啊场内咧亦都有一啲打卡位啊吓，咁啊费用咧大概咧under 200蚊一位咁样，咁啊我睇翻咧呢个报道下边嗰啲留言咧，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好喎、啊，因为由细到大都未入过麻雀馆咁样啦。 哦，系、啊。 边个派别噶？佢冇讲，系咪有分广东牌？ 系打广东牌啦，哦、我哋香港人嚟噶嘛，梗系打广东牌啦。 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我唔识打牌嘅，其实我去就可以上 take 呢个 course 啊。我都觉得广东牌系万得嚟系博大精深啲噶，系啊，系啊。 真系唔识分，但系我好想学。 系啦、啊，咁、啊、你嘅学 唔 识啊？系啊，咁嗱，不过咧入边。第一样嘢就系话你哋够唔够年龄先，即系你十岁咁样，得 Mary， 我要报个课程，咪有张 shirt 嘅咩？我要入去学打牌咁样。 我要去叩门啊，妈咪。 系啊， 方便升学嘅时候用， 方便 点都系一张 shirt。 喂，方便升学， 校长一睇嘅时候，麻雀， 麻雀。 校长一睇嘅时候。好嘢喎！呢、這个小朋友此子非此中物，我决定收佢，连麻雀嘅 shirt 都有， 系啊， 因为佢都心谂，喂，马术 shirt 我都见过啦，即系冰球 shirt 我都见过啦，普天下之间最巧撩嘅一啲叫做球类啊，或者一啲运动项目，有边个我未见过呢啲传统名校系咪先？点不知系麻雀 shirt？估你唔到咧， 可能校长睇到呢张麻雀 shirt 嘅时候，都喺度谂，其实呢张 shirt 系咪讲紧个 probability 嘅咧？系咪讲紧呢个人嘅数学系好好嘅咧？ 算啊，识得数派咁样啊，真系唔知道啊！嗱，不过我自己咧，其实都未入过麻雀馆噶、 嗯， 因为麻雀馆咧，往往都系一个神秘嘅色彩噶嘛。咁佢个神秘色彩就 系 咧，因为佢永远用嗰啲磨砂玻璃咧， 系啊， 跟住门口一个咧只招待会员咁样嗰啲咁嘅牌咧、 啊，一个霓虹灯， 你永远咧都系想望下入边啲嘢。都是人家推门的时候快速望一望，做咩噶？入边系点样玩噶？咁样 系啦， 我真系未入过，今时今日到，同埋当然啦，我亦都喺打牌嗰度冇乜咁大嘅瘾头啦。即系我估有啲好有兴趣麻雀耍落嘅朋友先。会成日喺入边啦， 感 觉 嘅天气唔同咯，入边通常大雾啲嘅，入边 系 啊，嗬， 系 唔知点解， 真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认识啊。不过呢、這个麻雀嘅行业咧，都揾咗少少资料同大家去分享。咁啊，麻雀馆咧，坊间系俗称咧竹馆啦，因为咧旧时咧麻雀咧就系用竹。去做嘅每一隻、嗯、就唔係依家，譬如用塑膠或者用象牙去做嘅。咁、嗯、啊，1936年咧，咁啊，當時政府就修訂咗呢個賭博條例啊，咁啊取消咗麻雀館咧通宵營業啊，同埋禁止未成年人士咧入內去消遣耍樂嘅咁樣。咁啊呢一個叫做竹館或者麻雀館嘅文化咧，就約定俗成，時至今日咧，咁都你見到旺角啊。油麻地啊一带咧，甚或乎湾仔咧，都仲有一啲麻雀馆喺当中嘅咁样。咁举办人咧都有讲啦，话希望咧呢个咁有文化特色嘅打麻雀啊，打广东牌咧，就一代传一代落去咁、样。咁都系，你谂下都好大机会失传啦。我问下两位拍档，你识唔识打广东牌啊？ 我唔识， 系咯，嗱，你哋都唔识啦，你哋都同阿 O 一样。三至四啦，那个年龄系咪先？咁你三至四嘅情况底下都唔识，咁到我哋五至六嘅时候，你都冇谂过学啦。 唔系噶，以前有谂过去学噶，因为真系可以防止失智症啊嘛。 呢个 course 帮到你，嘉明。 呢个 course 可以帮到我啦，攞翻张证书先。 系啦， 同埋咧又咁样，我又发觉咧近年都有啲身边嘅朋友咧，佢哋开始去到试下玩麻雀嘅时候咧，去唔同嘅会所玩，即系变咗麻雀馆嗰个嘅神秘面纱就更加厚啦。反而咧，我有见识过一啲。 咧電子麻雀咧，咪會幫你洗牌嘅。 係啊， 即係你將佢推曬喺中間，咁佢就自己幫你嚼嚼 跟住就 想蒸翻上嚟， 好似好勁 咁樣。但覺得搭牌嗰下先型啊嘛。 係 啊。點解可以將成條嘅麻雀，嘘一聲咁就上到去上一層咧？ 係啊，我有試過㗎，幫人洗牌，諗住好有型咁搭上去啦。 成地都係。 係啊，成地都係煙花咁嘣一聲。 咁你個朋友有冇歌？喂，乜搞啦？ 梗係有啦， 搞亂曬， 咪由頭洗過咯。跟住 我記得咧，舊時細個咧，即係媽咪爹哋打牌嘅時候咧，跟住咧窩藏咗一隻麻雀啊，諗住整蠱佢哋啊，跟住梗係俾人打啦。舊時到時咪打麻雀去打你啊，咁樣呢啲都係一啲集體回憶嚟嘅，咁大家又可以上網了解下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咧当然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啊！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 系啊，咁隔晚美股咧，咁啊都俾大家嘅感觉都颇为乐观少少，因为点解咧啊？睇下数据先，咁啊美国嘅小非农咧只系咧增加咗15.2万嘅职位嘅啫，咁啊，减息嘅预期咧就升温，咁大家都觉得有机会憧憬减息啦。呢一刻为止，咁实情系咪咁咧？咁啊，美股嘅走向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Dicky 详细帮我哋睇下佢啊，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而家咧就系市场对于联储局喺减息嘅预期嘅角度咧，就系嗰啲叫做一次起两次止，一次或者两次啦。但係咧都講緊第四季㗎啦嚇，快極都唔會話係第三季嘅，咁呢個都係有個共識㗎啦。咁但係每一個經濟數據出咗嚟咧，呢一個嘅預期都有少少變化嘅，即係好似啲掹玫瑰花瓣，究竟你愛我唔愛我嗰啲八十年代嘅電視劇嘅橋段咁樣啦。咁即係話咧，每一個數出咗嚟，可能都會有少少改變咗市場情緒嘅。咁好啦，咁啊對於美國嚟講 ，PCE 我哋睇咗啦，通脹。並未有即係太強，甚至乎咧會同預期亦都一樣，咁啊繼而咧亦都令到即係減息嘅預期有少少升温啦嚇，即係變咗由一次起嘅啫，變咗就而家最多可能有兩次止喎咁。咁跟住頭先阿歐都講咗啦，就係呢一個私營嘅企業嘅新增嘅職位呢個數據，就係我哋稱之為 ADP， 亦都有叫做小非農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對於美國嘅就業市場一個高度前瞻性嘅數據嚟㗎。咁頭先講咗啦，152,000啦，比預期其實175,000咧都少咗幾多。咁即係話代表咧美國嘅勞工市場啦，就業市場需求咧。是有啲放緩嘅跡象嘅，咁嗱好啦，又係嗰句啦，即係放緩嘅跡象出現嘅時間咧，都係一件有辣有唔辣嘅事。唔辣嘅咧就係話，喂咁真係個就業市場麻麻地喎，可能揾工難一啲喎。但係好嘅咧就係話減息預期會有機會升温咯咁。嗱仲有啊，即係講到好幾樣嘢咧，包括係即係而家睇全球嘅各國央行嘅部署咧，其中一個比鄰住呢個美國嘅加拿大央行咧，真係一如市場所預期咧，減咗咧就係一個 quarter， 減咗0.25厘啦，去到4.75厘，亦都係咧七國集團裏面咧即係第一個減息啦。雖然佢嘅減息咧就預咗噶啦，估到噶啦，因為佢一早咧無論係即係啲央行嘅官員又好啦，大家睇加拿大啲數據都好啦，都係預咗會有咁做㗎啦。咁原因係離唔開兩個，通脹亦都係放緩咗。咁但係第二咧，都係見得到經濟有啲疲弱啊，即係捱住個季息咁耐咧，搞唔掂啊。咁所以咧，都係時候減一減。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預期嘅情況下咧，好可能就係話由加拿大央行跟住到歐洲，跟住甚至乎英倫銀行，可能會真係比起聯儲局偷步快啦。 即係開始減息嘅步伐。咁但係亦都因為喺呢個緣故咧，都進一步確立咧，其實到到聯儲局下半年咧，亦都絕對有咧呢、這個。即係減息嘅空間嘅，咁啊，只不過可能係即係慢少少嘅啫。咁所以建基於呢樣嘢啊，咁啊，真係當然就成個股市就有人行啦。咁啊，當然啦，個焦咧就未上翻去新高。咁但 S&P 500指數咧同 Nasdaq 咧，咁已經咧係再創收市，同埋咧呢一個 historical high， 即係歷史嘅新高，哇！即係相當之犀利，我只可以講。咁當然啦，又係嗰隻真係好神用嘅股份 Nvidia 咧，就繼續咧。破頂，繼續新高，繼續突破市值，佢甚至乎去到30,000億。咁啊，講個市值嘅誇張到點咧？啱啱過咗蘋果頭啦，你話犀唔犀利？係啦，咁所以咧就建基於呢個緣故咧，就帶領住成個美股咧都係做好嘅。 係，應該琴日都好多媒體啦，即係訪問 Dicky 啊，琴日有冇機會 Nvidia 就過蘋果頭啦？估唔到一晚之間，即係香港時間一晚之間就已經又過咗， 就搞掂咗啦，真係犀利， 搞掂咗啦嚇。咁啊几厉害嘅一个掌舵人啦，即系阿黄生都系好带领到企业啦，又好识做生意啦，好识讲嘢啦，咁样 系好有感染力添，系啊， 但系唔好周围签名，我就觉得系啊。好啦，嗱，转个角度讲下港股方面，咁啊，港股恒指咧就结束咗咧两连升，琴日咧明明咧升得几好下嘅，咁但系咧先升后软啦，咁啊最后收市要跌嘅，咁今日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咧？因为见到北水都未完全走之嘅，以至琴日其实都喺港股方面颇多利好消息啦，但系可能大家都想观望下头先 Dicky 讲，即系譬如美国嗰边手。嘅一啲叫做數據先，咁今日有冇機會睇翻好少少咧 ？Dicky， 好幾樣嘢嘅。如果你話香港個市就合，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即係近期亞太地區，譬如話個別有啲新興市場，印度都波動喎，新高完之後跌得好急嘅喎。咁當然啦，你話從一個即係政治啊，又或者係從一個匯率嘅角度，就成為咗即係部分亞太地區股市比較波動嘅原因。咁嗱，講到香港咧，咁其實歐洲頭先都講啦，早段都係勢，跟住就無以為繼。咁呢個係符合我自己嘅睇法嘅，因為我都會覺得呢一轉彈翻上去咧，去到即係恆生指數嘅20天移動平均線咧，阻力都比較大一啲嘅啦。畢竟喺而家目前而家呢刻咧，困擾住市場情緒嘅因素都有唔少嘅。譬如話，好似近期都好多接二連三啊，啲科網企業咧。部分亦都唔係科網嘅，咁但係總之咧，一句講曬咧，就係走出嚟都係抽下水、集下資咁樣嘅。咁佢哋未必係明刀明槍配股，咁但係咧就可能發下可換股債咁樣。咁對於發可換股債咧，即係潛在嘅攤薄效應啊，各樣可能一啲被動嘅對沖活動啊，咁啊，梗係會對於個股價帶嚟一啲即係微一個壓力㗎啦嚇。咁當然有啲部分可能可換股債發，咁但係佢又會有回購咁樣啦，都頗複雜啦嚇。咁但係客觀嘅事。其實就係呢一個就成為咗其中一個扭轉咗過往啊，即係單面完全正回購咁樣嘅呢個情況。咁亦都因為有啲不斷咁喺市場回購嘅股份，亦都可能面對住大股東減持嘅壓力啦。包括啲騰訊嘅 Nasdaq 咁，係騰訊啊，真係回購得個力度好大嘅。咁啊，再者回購嘅利好因素都講咗成兩三個禮拜啦。譬如你話匯控啊、渣打啊、騰訊啊，哇呢啲真係哇真係完全冇手軟嘅。回購嘅時候都咁，但係亦都叫做喺現水平度反映咗咯。咁所以簡單啲講啦，其實如果你話當一個好簡單嘅技術分析嘅角度，最短嗰條再兩條移動平均線十跌穿咗20天，但係最長嗰其中兩條所謂黃金交叉50日升穿250嘅時間，同時間都出現咗呢兩個情況咧，就代表咩咧？就係話其實長線已經進入翻牛市啦，但短線咧就可能有啲黃利回吐。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嚟講咧，都是一个即系横行代变的局面为主咯，我认为吓。 咁啊，同 Dicky 讲下买嘢先。咁琴日咧呢、這个618嘅购物节咧就开锣啦。咁手机、家电咧、美妆产品咧都销情畅旺。咁啊，睇翻啲报章嘅报道啦。咁啊，旧时睇618就睇几大嘅销售平台咧，佢哋反而就聚焦咗喺小米嗰度。咁小米话喺呢个618嘅购物节嗰度咧，咁啊个支付金额突破咗103亿人民币，咁亦都系咧，即系开售第一日嘅销售 number one 咁样啦，咁都几夸张喎，喺嗰啲家电产品啊嗰度咧，都 睇到係有啲民眾去追捧咁樣啦。咁啊嗱，購物節就當然除咗普羅大眾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買下嘢之外，其實咧對於股票市場咧都有陣時會有啲提振噶嘛咁樣。咁啊 ，Dicky， 不如又交俾你分析一下啊呢啲購物節今時今日個提振效益究竟有冇以往咁高咧？好唔好啊？唔該。 是少咗嘅，我相信，因为嗱，一讲到即系光棍节啊，即系而家 Single Day， 而家就变咗购物日，咁嗰个就大家都知啦，就阿里啦。咁但系讲到618，咁亦都知啦，就系同京东有关啦。咁佢嘅股份代号都系啦，9618啦。咁但系点讲都好啦，即系而家呢刻咧，头先欧文嘅问题就系话，到到而家即系各大嘅电商嘅平台都会即系我又唔想用巧立名目嚟形容，但系佢就借啲耳，点都系要搵啲理由。要令到大家消下費啦嚇，即係唔係一定要感恩節，又唔係一定要係一啲特定嘅節日。總之咧，就咩節日都可以係購物日。咁簡單啲講咧，就肯定係冇以往咁即係熱㗎啦嗰個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都係做生意嘅啫。咁但係就有啲平台咧，通常都會喺呢啲時間咧就推一啲即係優惠啊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個別嘅平台，佢哋見到人哋做。咁佢咪一齊又做埋一份囉。咁有啲有亦都有啲呢可能都通過即係呢一類嘅平台去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我都會覺得喺而家呢刻呢，即係講到內地嗰個電商嘅嗰個經營環境呢，其實都競爭激烈嘅。因為近呢段時間有啲嘢升啦，但係有個別一兩隻呢就即係轉型咗㗎啦，我又唔想講個即係邊間啦。咁但係呢就見得到佢嘅股價呢都受壓嘅，近排都即係東方乜乜咁樣啦嚇，咁啊當然同嗰啲即係直播平台啊、網紅經濟啊嗰種熱度啊，以至到即係話競爭激烈啊，就都有關嘅，都幾複雜嘅都。咁所以其實而家開始啲人亦都會思考咧，就係話啊，其實一啲呢啲嘅電商嘅平台，如果你話講到去到歐美最成功嘅，其實兩個都同即係一啲內地企業有關嘅，譬如話好似無論係 Temu 啊、Shein 啊呢啲咁，咁其實又唔需要到要一啲網紅啊喺度瘋狂咁喺度直播啊，又唔係嗰種銷售模式嘅喎。咁但係原來價廉物美亦都做到生意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大家值得思考嘅一個問題。咁甚至乎對於投資者啦，哦，即係我究竟如果我睇到電商嘅經濟前景，咁即係盈利能力，咁究竟應該買邊種類型嘅電商呢？咁呢個都係值得思考㗎喇。 咁大家又多做功課啦，咁聽我嘅環節又可以方方面面咁樣去觀察下，究竟平台經濟係咪所有都得呢？好似頭先 Dicky 咁樣話齋，咁即係都入面都有啲良莠不齊嘅情況有機會出現啦。好啦，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 好啊。 Dicky 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嗎？多謝曬你。拜拜。 拜拜。 餐台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一张梳化一块云石，愿你间中忘记，能关心他好算。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 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牵，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 8:26，带嚟有魏俊生嘅家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直咧都会喺晨光第一线嗰度咧，同大家推行呢个礼貌活动噶。我自己系好中意有礼貌咁样对待所有人嘅。 你都以身作则啦，你都系非常之有礼貌嘅人啦。 系有阵时觉得自己多得滞添啊，讲嗰啲唔该多谢咧， 太多， 讲到有啲烦气啊，讲到有啲烦气。不过咧，即系早排咧就有呢个礼貌运动啦，行多一步啦，咁好客之道啦，咁香港都好提倡嘅。咁除咗零售业界或者销售界或者飲食界咧，其實運輸界別咧都開始要聽翻呢個指令啦。個指令就係大家要禮禮貌貌啊。咁大家報章咧睇到咧，的士業界咧都舉辦呢個禮貌活動，咁啊改善呢個形象，挽留客人啦。咁點解咧？咁睇翻個數據都真係麻麻地，因為投訴量咧即係倍增破千啊。咁你再咁樣搞落去真係唔掂啊！你諗下個個譬如啲銷售人員啊，啲 sales 好好禮噶多謝侯小姐啊，呢邊係門口啊。送你出去啊，咁样，咁你去食店嘅时候，A 餐，见到你有小朋友，使唔使叫个儿童餐俾小朋友？即系个个都好有礼貌，好好客咁样。但一上到个的士，唔过海啊！ 又咁讲，搭得的士咧，通常都系一系赶时间啦，一系就本身个路程去唔到嘅地方，咁、就会麻烦的士大佬一齐帮手去达到啦。 系、 咁可能本身有少少燥噶啦，因为赶 啊， 啲老细闹啊。 系啊，你仲要搞啲咁嘅嘢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有关方面咧，都立即推行呢个的士礼貌活动2024嘅，咁啊聘请好多大学生咧做呢个礼貌大使，咁喺着住一件叫做橙色嘅。一个背心仔啦，咁喺旁边就会咧问定咗你乘客去边先，跟住再同你同个司机有一个好好嘅沟通咯， 即系好似酒店接的士咁样样啦， 系啦，好似有个 bellboy 咁样帮你手，或者好似喺东南亚搭的士咧，你喺机场嗰度咪有个人问下你去边先嘅， 系啦， 咁佢咪大概会写张纸仔，跟住咪将嗰张纸仔俾嗰个咁嘅 三号的士， 系啦，三号的士，跟住话的士司机咪会。 跟住張紙去咯。嗱、 嗯， 當然啦，即係呢一類情況就有機會杜絕到濫收車資或者其他性嘅，因為即係人哋會 mark 低你個車牌 number 下。如果你真係做啲太過火嘅嘢或者太唔禮貌，都起碼有得對接得到咯。係、嗯、啊，但係都係嗰句以禮相待咧，一定係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打击非法入境者、非法劳工和扫黄，昨日突击搜查油尖区内多个地点，拉了23人。被捕的包括20个内地女子、一个内地男子、一个外籍男子和一个外籍女子，年龄介乎21至55岁，分别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逾期居留和盗窃等。所有被捕人正是被扣留调查，部分人将会交由入境事务处跟进。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网络专家据报对俄罗斯政府和大型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俄罗斯多个政府机关和私营企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瘫痪。截至当地星期五中午之前，国防部、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部、工业和能源部、资讯技术部等部门网络瘫痪。俄罗斯联邦税务局的网站受到影响，亦都出现故障。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亚尔法银行机构的服务亦都无法使用。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乌克兰第一副外长塞比加举行中乌外交部磋商，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外交部网站，孙卫东在磋商中说，中乌建交32年来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方愿意和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优良传统，始终着眼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乌关系。塞比加说，乌方珍视乌中传统友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进一步密切两国各层级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 日元 155.82，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369， 人民币 7.248， 英镑对美元 1.28，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009 点，升5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5.23 美元，卖出2355.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和端午节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保血会嘉陵学校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葵涌道天桥啊，近住美孚新村对出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保血会嘉陵学校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天桥啦，近住美孚。咁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敬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敬业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新界大埔嘅太和路去圆洲仔方向，近住丁泰路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梅树坑游乐场噶。 就是大埔太和路去圆洲仔方向，近住丁泰路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游乐场。较早前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咁近住湾仔交汇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告士打道去中环啦，近住湾仔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模糊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繁忙，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聚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CIBS 人人广播， 历史上十三位伟大嘅旅居者尽在港股星探五。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Megasthenes, an ancient Greek historian, diplomat, anthropographer, and explorer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Megasthenes mentions India in his book titled Indica, which was the first book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o describe India in a written form. CIBS 节目《港股星探五》，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要讲到点样去我都做得到呢，今日呢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嘅，由大至细呢都应该要间唔中做一做，关注一下自己对灵魂之窗。 哦，只眼睛。 係呀，学习下点样去爱护自己嘅眼睛。 哦，咁就真係要啦。 係呀。 我就经常而家有人开始会问我，你只眼有老花未呀咁样。 你去到呢一步啦，已经 系边个问你啊？我想问， 我哋都识嘅嗰个， 系咩？ 阿梁主任。 哦， 咁我咧就同佢讲，好彩我就仲未有咁样。咁啊，佢都同我讲，分享翻啦，就系话原来身边一啲甚至乎比佢年纪细嘅人咧，都已经出现呢一个嘅情况，系啦，即系可能有啲三十尾咁样嘅咧，都已经出现，即系有真系老花年轻化。 咁唔出奇啊，个个都平板有手机，我哋自己。虽然讲到好似以身作则咁样，但其实我哋自己对住 住電子產品嘅時間，起碼每一日即係都超過五至六個鐘。係 啊，係啊，一定過五至六個鐘啊。咁就算而家我哋譬如喺直播室入面，你平板或者係 mon 啊，你除咗係自己嘅電腦之外，咁你公司又有電腦啦。咁我哋睇天氣都係望住個 mon 啦，咁樣其實全部都係好嘥心神嘅一樣嘢嚟嘅。咁我諗保護嘅眼睛呢一個嘅議題咧，其實喺未來嘅世界入面亦都會越講越多。 我見得到咧，已經啱啱最近出咗咧，全世界第一部係冇 mon 嘅電腦啦。咁就係打開。开个盒好大个盒嘅，然之后个盒中间系拱出嚟嘅，咁你一打开呢一个貌似一部电子电脑嘅东西，你一打开个 gap 咧，咁入边就系一对眼镜。咁咧就有個鍵盤同埋有對眼鏡，咁就好似咧戴住副眼鏡就變咗自己係 Iron Man 啦，中意手去摸嚟摸去，用個感應去到睇下你嘅手點樣去操控你呢一個模擬係冇一個實體屏幕嘅電腦咯。 係，即係有陣時咧，即係講啲科技嘢扯遠少少講。咁早兩日咧要翻內地咧有少少工作啦，咁工作過後啦，行下街啦，俾自己 relax 下啦。咁你內地咧咪好多嗰啲叫精品店，咩叫精品店咧？其實佢入邊咧一間店铺乜都有得卖嘅，好多只好大型嗰啲公仔啊、figure 化妆品啊、 模型啊， 乜都有啦。总之佢用最廉价嘅形式去呈现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嗰啲 IP 咧亦都系真嘅，即系佢攞足晒嗰啲 right 系啦，某一啲嘅 唔系翻版嚟嘅， 系啦，唔系翻版嚟， 都系国内版咁样。 系啦，国内版嘅，咁但系就有晒一啲超级英雄咁样。咁我哋觉得啊，咁系行嘅时候都系咁买，系咁买啦。跟住睇到一样嘢咧，就系一副太阳眼镜啊，嗰副太阳眼镜咧就系可以播音乐噶，即系佢已经咧喺个叫做眼镜个鼻嗰度啊，你知我讲个框隔篱咧，即系嗰两框嘢嗰度咧，佢已经可以放一啲音乐俾你听咯，系蓝牙连咗噶，即系你手机播放嘅时候， 因为佢喇叭喺 佢喇叭 勾住喺耳仔个位嗰度， 勾住。勾住喺耳仔嗰个位嗰度咯，咁嗱你可能讲哇呢个都系几高科技啊，几多钱啊咁样啊，30蚊人民币 唔系嘛， 唔系啩？ 而系真系用得到啊！我即刻连咗，跟住即刻试。咁当然你嗰、那个音质嘅效果，你唔好话媲美哇高端嘅音响设备或者媲美你嗰个千几二千蚊嘅耳筒咁样，冇可能啦。但佢做到呢下嘢出嚟，只要讲紧30-40蚊人民币，真系好平啊！即系你谂下，即系内地呢啲技术含量咧都好高啊！依家、即系同埋佢会好贴地呈现到一个极贴地嘅价钱俾你运用高科技咧、 其实 真系唔讲得少啊！ 阿 O 喺度讲啲科技嘅时候咧，嗱又啱我哋今日就系、是、即系我都做得到就讲大家要眼睛啦、护眼啦。其实科技同埋护眼咧，其实系环环相扣，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嗱，我哋而家咧就要用好多 mon 啦，我哋正值咧就系一个俾科技影响紧我哋身体健康嘅一个位一个 step 啊。咁未来嗰个世界一定系会造成，譬如头先嘉明讲得好啱，而家有啲眼镜，呢啲眼镜已经系本身你嘅手喐嚟喐去就可以控制到好多，做到好多，亦都系电脑做嘅嘢嚟嘅。咁当然啦，你话嗰副眼镜系咪会令到你嗰个近视嘅情况或者用神嗰个情况系点啦？嗰、那个我觉得系需要真系临床试验，到底佢一批嘅人佢出嚟个效果，长期用呢啲眼镜，因为佢只眼入边佢一样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佢唔係屏幕嘅，佢直頭係嗰啲字，直頭係呈現咗一個空間入面，咁即係代表你嗰個眼球咧，你係需要個肌肉不斷去到做一個唔同嘅 focus， 先至睇得到你想睇嘅嘢啦。咁會唔會影響就係陣間攰啲啊？各樣嘢，咁呢個我覺得係要臨床嘅。咁但係我覺得。是一个改变紧的情况是好事，因为第一我们不用只是望着个 mon，第二就是不单止只是眼，甚至乎耳仔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就说要听东西影响我们的听觉这样。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科技，譬如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个叫耳骨全声的科技啦。这个科技其实也都可以令到一些本身你可能耳膜受损的人，他也都可以听到声音。这个他第一次发明的时候呢，我记得是在应用在哪里呢，就是应用在一些 theater 那里。咁嗰啲 theatre 咧，佢由於係想俾一啲可能聽障人士感受得到，到底一啲管弦樂啊，或者合唱團啊，佢哋嗰個嘅感覺係點樣咧？於是乎佢就喺佢哋嗰張凳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呢一類型第一代嘅耳骨全聲嘅耳筒，咁啊俾佢哋就放喺個耳仔側邊嘅。咁只要你係聽覺神經冇受損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享受到呢一個音樂嘅， 至少可以聽得到。 聽得到更多咯。 係而家嘅科技咧，更加連埋，譬如你係升上去藍牙啦，或者係一啲有線嘅話咧，其實嗰個耳骨全聲嗰個科技、那個音樂或者個質素咧，係已經越嚟越好，甚至乎聽起上嚟其實唔係好覺，原來佢係耳骨全聲。其實感覺好奇怪嘅，因為我哋隻耳仔咧係聽緊環境聲， 係啊， 但係我哋的而且確聽個神經係因為經過震動，我哋就聽到佢入邊播放緊嘅音樂或者音源啦咁樣。係，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話我嘅。我都有興趣，暫時我冇買過嘅，但我有興趣，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可以，譬如我一路跑步，我可以聽到環境聲。我而家跑步好少聽音樂嘅，因為我始終都係跑單車徑附近啦，嗰啲位咧，可能又有陣時會有車啦，有陣時可能單車徑有人，譬如嗌行開啊，唔該謝謝咁樣。 你都想聽到？ 係啦，我都想聽到，或者我喺山上面跑動緊嘅時候，附近自然嘅環境，我亦都好想聽。即係可能有啲野豬衝緊過嚟，有啲馬騮對住我嗌，咁我都要知㗎。 因為有啲咧勁降噪嗰啲耳筒，係 啊，我真 係 錄音感啊，錄音室咁樣咯，係啦。咁但係，所以如果你話有呢一類型嘅科技嘅話咧，咁我亦都可以開到，我唔知係咪我開到喺個耳骨全聲個 volume 開大啲，咁我相信佢對我嘅耳膜係唔會構成影響嘅，但係對我聽覺神經會受影響，咁又喺呢個等臨床啦。但係起碼即係證明到一樣科技其實係不斷令到我哋嘅身體用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可以接收到而家我哋現有應該要接收嘅嘢。 係啊，所以我覺得往後再推演咧，就係嗱，依家科技點樣幫到人咧？往後就係咧。人類同科技點樣結連？再下一個 step 咧，就係人類同科技結連咗之後，點樣再維持人類嘅健康咧？呢個就係第三個 stage 咯。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哋頭先都討論緊一樣嘢啊。如果戴嗰啲 AR 啊、VR 嗰啲眼鏡戴得多會點㗎？咁樣咁，但係原來慢慢做出嚟就係話唔係㗎，只要咧你喺前面咧加多一塊薄膜，嗰塊薄膜咧就可以護視㗎啦。咁樣 係啊係啊。 咁係咁樣，即係最後就係發現你可以。长时间戴 AR VR 又做到嘢又玩到之余，只要加多一块薄膜就得咯，即似系咁啦。我估系啊， 我都觉得好有趣噶。点样将生命同埋呢一个科技结合咧？都近排睇咗个几有趣嘅论文，就系讲其实咧好多人一个家庭主妇为例啦，其实我系想 AI 去到帮到我，变咗我系可以有时间空间去听下音乐、画下画、放下松、 陪屋企人啊、 做下艺术嘢。而唔係我俾曬呢一啲寫文章嘅工作 AI， 然之後我去洗碗，我去做翻啲清潔嘅工作。 所以呢個都係慢慢睇下科技嘅推演啦。 外面有風有光，我穿上薄衣。骑单车去寄出你爱手的信，附近有一片草浸一浸日光浴，旁边一个老翁唱歌，老妇惜烟听众，画面充满爱，但愿可与你无时差漫步，重返旧地，相隔再多不过是几千公里。我要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一次，你要揭开信箱接收甜蜜歌诗，油彩会配合地投入我隔空的爱意。静候你的讯息，咖啡还未煮热，乘火车去上班，坐过早餐店，现在也许信纸已翻到第七页，才想搜寻那所教堂，见你刚刚上线，多么关注你，但是不会说无聊的浪漫情感艺术。 又太多谢你知我心所向为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讲到科技点样同人嘅结连咧，咁啊，听日咧有一个重大嘅日子啦，系咪啊？嘉明， 寻日咧就各位准小一生嘅父母会收到个短信啦，话俾你知究竟你呢一位准小一生嘅小朋友派去统一派位嘅边一间学校，系你嘅第几志愿咧？咁样样，咁但系嚟紧听日开始咧，就会系到啲大哥哥大姐姐自己收 SMS 短信啦。点解咧？因为虽然中学文凭试咧下个月嘅17号先至放榜啊，咁但系听日咧各位嘅考生就会收到你嘅 DSE 成绩 SMS 嘅预备短信。咩叫做预备短信呢？第一，确定呢个电话号码系咪真系揾到你噶啦。然之后到去当日咧，就会话俾你知你嘅 DSE 成绩表系点样啦，今年究竟考成点样啦咁。咁所以听日咧，大家就会收到呢一个嘅 SMS 嘅考生嘅发出提示信息啦。咁嗰个标示咧，记住，因为而家好多啲唔知咩人 send 短信， 系啊系啊，唔好 ignore 佢啊呢个。 系啦，呢一个真系唔好 ignore。如果你收到一个来源系井号 HKEAA，OK 井号 HKEAA 嘅话咧，就即系话呢一个真系考评局 send 俾你，到时就会嚟翻至呢一个嘅电话信息咧，就会话俾你知究竟放榜当日你今年嘅成绩表系点样样噶啦。 哇，紧张啦，即系今日个气氛都开始嚟啦， 即系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咦 系咪真系？都要打打嚟转个头啊吓， 下个月先放榜嘅，不过听日修订个预备短信啫。 系啦，不过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嘅，即系呢啲科技嘢咧，好等我哋，即系我会回忆一下啦。有旧时细个咧，等放榜咧，你咪翻翻学校， 翻学校啦，系啊， 咁老师系读你个名啦， 咁 咧最惨系咩？其实老师应该快立过一次噶啦，你嘅成绩，即系佢临入班放之前，佢快立咗。譬如阿白元浩知你系叻仔嚟噶啦，睇下你有冇十个。 学校都应该知噶啦，因为我哋都以前往年有做啦，咁去学校嘅时候咧，其实传媒都好叻嘅，传媒都好快收到封到底边一间学校咧，譬如会有状元啊，其实学生时都未收到嘅，但学校都知道，咁你梗系明白嘅，有人睇过晒啦，话翻俾你听啦。 咁当佢就跟学号啦，咁我哋啲姓蒙嘅就 M 啦 ，M 又排到好尾，跟住咧前边咧系不断啲人。老师会有做一个表情啊，即系佢唔系个个都笑啊，即系佢派卷嘅时候，即系派嗰个成绩单嘅时候，佢唔系个个都笑啊嘛，咁佢有时严肃少少，你就知道，唉。有啲面對一啲同學，直情係用憂心忡忡嘅神情。 係噶， 我好中意觀察嘅，其實我自己一個人。跟住呢啲畫面咧，就我真係記得放榜咧，最深刻就係睇當下個班主任嗰個神情嘅演繹啊。 嗯， 即係可能32号嘅學生，係一個天之驕子嚟嘅，6个 A 噶啦，根本就入 U 冇悬念，仲可以系即系最劲嗰几间 U， 根本上系轻松入樽嘅。但下一个咧，突然间逆天咁样，即系我哋个年代全部都攞 F，即系全部都揸枪咁。 揸枪系啊！ 哇，佢直情想嬲啊！你知唔知个老师啊？我付出咁多去教你个死仔，系啊，教你个死仔，你搞啲咁嘢，你对唔对得住我？对唔对得住你父母咁？即系类似系咁咯。咁嗰个画面好历历在目，但系依家好似头先嘉明咁样讲啊，即系你收取。佢自己的成績都已經用咗短信啦， 係啊， 咁真係時代係好唔同嘅。 以前又即係放榜之後，大家又趕住去撲學校啦，即係如果你Jupas 啊嗰樣嘢啦，咁而家都唔需要咧，就係、是。大費周章啊，周圍跑啊，咁我諗即係教育局呢方面又即係又係應記一功，即係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每一年睇到大家喺度周圍撲嘅時候咁辛苦啦，點樣可以唔撲咧咁樣？ 同埋有陣時天公又唔係好幫手嘅， 我成雨季啊，我哋揀住雨季放榜， 放榜嗰一日都落雨啊，即係呢個都係。几棘噶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希望今年放榜啊，天朗气清啊，即系考生们就算考得唔好，个天气都唔会太影响你心情。你谂下，已经考得唔好啦， 仲要个天 就咁樣。 你個天都唔中意我嗰句話。 我諗住曬下太陽啊嘛。 係咯，有啲陽光都唔緊要，雨後可能有彩虹咧嗱。嗱，講翻呢一個 SMS 啊，嚟緊聽日咧，各位嘅考生已經登記咗你嘅短信，收到嗰個號碼嘅話咧，就會陸續喺聽日收到嚟自係考評局送俾你嘅呢一個短信嘅信息噶啦。如果你喺今個月嘅11号都仲未收到有關嘅提示 SMS 嘅話咧，就不如咁啊，聯絡下你嘅學校，又或者係公開考試資訊中心，確保下究竟你登記嗰個電話號碼啱唔啱先。咁仲要咧喺下個月嘅9号之前啊，要更新你嘅手機號碼資料，咁先至確保下個月17号放榜，你可以順利收到你嘅榜上成績嘅。你中意嘅心水歌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减压方式嚟嘅，咁啊当然好多 Swifties 喺香港都会有佢自己心水选择啦。不过咧，今日想讲下佢嘅呢一位拍档 Post Malone 啊，之前都有嚟过香港啦，喺博览馆嗰边做咗一个 concert 啦，又喷晒火啊，又有好多唔同嘅效果啦，咁啊先至发现原来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 好多歌原來都大家識嘅，因為原來佢好多合作夥伴，咁、 哦、 所以好多 hit 歌咧都有佢份去參與嘅。咁、嗯、原來呢一種咧都係現今嘅音樂人咧其中一種嘅生存方式。 係啊， 因為 就係不斷 crossover 收版權 featuring 係嘛？係 啦，咁、啊、除咗可以係佔據啲唔同嘅音樂領域啦，唔同嘅榜上面都可以見到自己一個名之外咧、嗯，都可以係建立到一個唔同嘅音樂人網嘅其中一種方法咯。 咁、啊、幾好啊嚇！咁呢個新世代嘅音樂模式啦，嗱、啊、呢、這個時間。都可以呼吁系电话啦，1872388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啊，头先嘉明都有讲啦 ，DSE 嘅考生嚟紧又会放榜啦。咁、 哦、 另外就系父亲节都就快嚟啦，咁、嗯、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可以藉住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嘅爸爸，即系讲下一啲或者分享一啲同爸爸最开心嘅事。我觉得呢个好好，我哋又中意听故仔。 冇错冇错，1872388，如果你今日咧都想成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嘅话咧，欢迎你打嚟1872388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投资者咧对于联储局咧今年九月减息嘅预期升温啊，美债息回落，科技股显著受捧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收市嘅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升96点，标普500指数咧升62点啊，纳指最叻仔最威水，升咗330点，点解啊？人工智能晶片大厂咧龙头 Nvidia飙升咗 5.16% 啊！收市咧市值首度冲破30,000亿美元大关，达到咧30,012万亿美元啊，超越咗咧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二高嘅公司啦。咁啊，仅次于微软啦。咁啊，港股 ADR 咧都受到大跌嘅，咁啊有得升，升96点，大型蓝筹股都普遍做好。头先咧，刚啱新闻亦都听到啦，日经方面咧亦都大涨啦。睇嚟今日咧，成个亚洲区内股市咧都得到提振，转个头咧，港股应该会高开，高开可唔可以高收咧？散户们咧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继续请咧前香港剑击代表队嘅成员啦，亦都系今次今日咧有呢个 FIE 嘅国际剑联嘅一个认可教练资格嘅牌照嘅教练啦，卢珊珊教练同我哋分享嘅。珊珊教练早晨啦， 早晨大家好。 主持人坐喺你面前啦，同你倾咗两个星期偈啦，你觉得咧我有冇一啲条件？可以學習劍擊咧，嗱，我由細到大咧就淨係打籃球同埋足球嘅，偶爾會入去健身室嗰度舉下鐵啦咁樣。咁隨年漸長，自己都覺得啊，即係體型上咧就叫做心曠體胖一啲啊。劍擊嗱、啊，當然啦，我哋可唔可以燒到脂咧？就早一兩集就知道，哇，簡直係熱汗揮灑啦。咁如果我哋啊接近三張以上想學習劍擊。得唔得啦？喺个心态上同埋体能上啦，交俾你讲下成人班嘅剑击班先好嘛？ 任何年龄都可以嘅。我啱啱先见到有一个申请咗一个世界纪录，系90岁99日仲打紧剑击。 咁癫，即系佢差唔多 almost 可以，即系就嚟百岁人都系继续打紧剑击，但系当然唔喺香港啦， 唔喺香港，唔 系 香港， 喺外国嘅咁样。 系啦，咁、哦、但系我觉得都好鼓舞啦，即系剑击呢个运动系好神奇嘅，其实佢打到好大年纪咧，你都可以享受到佢嗰个剑击嗰个乐趣嘅，系、 嗯、 啦，同埋咧剑击运动嗰个天分咧，同平时我哋一般运动嗰个天分咧，唔系咁明显可以即刻可以睇到嘅、 哦， 即系我见你哇四肢发达骨骼精奇咧，又未必一定系剑击奇才嘅。 咁你自己咧嗱，你都有去 train 过一啲我哋依家香港当红嘅剑手咁样啦，咁啊又特别系女子队方面咧，你去挑选啲剑手，除咗佢。 佢哋嘅恒心、毅力同埋不断嘅训练之外，有冇啲即係手长脚长又会好啲，定还是係唔係可能下盘扎实啲可能又好啲？你去睇嘅时候有冇啲喺个身体先天嗰度都会咁样係见到呢啲剑手係似模似样呢？ 任何运动来讲呢，身材优势呢你都好难话唔系一个优势嚟嘅。不过剑击运动呢就唔系一个绝对优势。 喔、哦。因为篮球好明显，我举呢个运动啦，篮球喂，如果你讲緊你七尺巨人，咁你一定系有绝对优势嘅。我必须咁样讲，除非你话好似 Steph Curry 咁样射三分好准嘅，就算佢得五尺但佢球球都系百步穿杨嘅。咁我都未埋到你身，我已经入咗波啦。咁你再高都冇用啊，你球球登都系攞两分咋嘛，我三分攞三分。即系就可以打破到个绝对优势，用后天或者一啲嘅栽培可以做到。我唔知剑击系咪一个咁嘅运动呢？ 剑击运动嗰个天分呢，系真系嗰个个人喺剑击战术理解同埋场上面嗰个表现呢，嗰种突破呢系佢嗰个天分嘅所在。所以其实我哋喺我读緊国际剑击联会嘅一个教练培训嘅时候呢，我哋有一位好资深嘅即係 master 啦，佢都同我哋讲，其实好多时候有一啲好出色嘅剑击手呢，你一开始呢系睇唔出嘅。有好多系一开始教练觉得喂唔得掂啊，你做乜啊，又唔协调又唔成咁样。咁然后但系佢哋反而喺嗰个战术打法上面啊，好有自己嘅个性，而且佢哋好投入喺呢个运动之中，最终佢哋都系成为咗好好成绩嘅剑击手。咁所以真系因为太多呢啲咁样嘅例子啊，所以咧喺我哋嘅培训当中，佢就话你唔可以去判断佢哋喺嗰一刹那，系啊，因为任何一个人佢都可能系成为出色嘅剑击手。 好啊，多谢教练嘅鼓励，等我去报一报呢、這个中年好劍手，中年我而家成日都話中年先係有好多時間，同埋即係個時間成本又反而冇細個咁拼搏嘅時候咁扯，即係可以做一啲自己細個冇咁多資源去做嘅嘢。依家好多學校其實都即係我知道，譬如你哋嘅劍擊訓練中心都支援好多唔同嘅學校。我睇資料，你哋服務緊超過100間學校啦。但好老實，我細個我都係讀啲傳統嘅男校。其实都是打篮球踢波嘅啫，即系我哋嘅资源已经比别人一啲学校比较多一啲，都未必有剑击队咯。即系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依家俾我补完一啲成长嘅回忆啊，其实打剑都几型。点解咧？我好中意一个日系嘅漫画叫《浪客剑心》嘅，即系依家真人版又话佐藤健咧，咁啊觉得哇好型，又攞住把剑咁样咁。但系如果可以学都系好事嚟嘅。头先教练都讲咗，就算你上咗年纪，你都可以试下攞把剑去学下嘅每样嘢都。 系啊，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年纪大咗之后咧，个人成熟咗咧，对于战术嘅理解同埋场上嘅发挥咧，其实系有另外一个玩法嘅， 即系冇咁 同小朋友唔一样嘅。小朋友系练技术啦，练拼搏精神啦，系咪？佢哋需要好多体能喺里边，佢可能未知道嗰样嘢系点，但系佢就去做。咁但系大人唔同咯，大人反而系用心去理解，系啦，然后将佢哋自己生活嘅智慧都可以融入喺里边。 哦，喂，珊珊教练，你头先咧牵引到主持人想问下一个题目咧，就系、是、问到小朋友啦。嗱，今次咁嘅家长咧，就好知道啊，金牌在望咧，都想啊，我成为将自己个仔变成小家朗、小剑神咁样，或者我哋嘅细一嘅一姐阿江小姐咁样，哇，十大杰青都攞埋咁啊，好厉害咁样啦。咁啊，真系好想栽培佢哋。咁我知道好多家长都会去你哋嘅训练中心嗰度学剑啦，但系佢哋个心态系咪都不断想 push 个小朋友去到某一个高度？因为剑击都系学界赛事啦，你都知道。咁大家都想一步一步咁嚟啦，即系我唔知道小学有冇剑击嘅学界啦。嗱，呢个我唔知嘅，有嘅系嘛？嗱，我知道中学就有嘅，因为依家开始啲校园版啲体育新闻都会报道咁样啦。你去睇嘅时候觉得？透过大电波讲啦，即係你拱个仔嚟学剑击嘅时候有咩系会得到，但又调返转头又喺佢哋个期望管理个调度嗰度 真係調節下先咧，咁樣啊？又或者調翻轉頭，當佢哋你而家六月考試呢一季節咧，就個個都唔上堂嘅，即係意思係咩咧？唉，都係要讀書嘅，都係停一個月先啦，唔打劍字啦。你作為即係教過香港隊啦，你點去詮釋呢啲嘅情況出嚟啦？ 其實個個家長對於小朋友有期望都係絕對理解嘅。咁、我哋睇翻啊，譬如張家朗、江文蔚呢一啲嘅出色運動員咧，佢哋都係已經超過十年嘅訓練嘅，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應該係長線去管理呢件事情。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小朋友係一個長時間去投入一個運動，而佢都可以一路保持嗰個熱誠啦、時間啦、唔受傷啦咁、樣。咁所以就不能淨係放喺眼前嘅呢一刻，佢攞唔攞到獎，而家打得叻唔叻？系啦，而家要练几多日咁样，咁我觉得就唔使去斟酌依家。 但好在乎嘅，可能有啲家长都一定会，即系好老实讲，即系你都教好多唔同嘅学校，你嘅 training school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学生桃李满门。好老实，实会有啲家长系好扯嘅，有啲家长就唔想上咁多堂，但系又寄望有好成绩嘅，即系都好反映到香港人有啲心态就系少少侥幸同埋少少不劳而获，同埋尽量想全人发展咧，将个小朋友可能已经打咗一个钟头篮球，游咗两个钟头蝶式，佢再嚟打剑击。你想佢隻手仔幾有力度啊？即係講緊一個五六歲嘅小朋友，有陣時我喺旁邊睇人哋啲小朋友，我都覺得哇，即係都幾陰功啊，都幾攰嚇，即係好似仲背咗翻工。我哋成日用呢個説法，你點睇咧嚇？ 我都好理解到嗰種家長嘅焦慮感嘅，因為你唔學三樣嘢，又人哋又學緊四樣嘢，咁我都理解嘅，真係咁啊！咁我哋都係希望，即係小朋友喺運動當中佢係有樂趣啦，係啦，咁當中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嗰、那個個小朋友個心智嘅發展，係啦，通過呢啲運動咧去面對困難啦，解決佢哋嘅自己嘅解難啊，自己嘅 discipline 啊，同埋點樣可以同其他同學相處啊，其實唔同嘅運動，個人運動啊、團體運動啊，呢啲運動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係訓練中心入邊最細嗰個小朋友係幾多歲？我想問啊。 三岁 你会点样 train 佢？轻松讲一两句啦。 哦，三岁真系玩下游戏咯，系啦。咁俾佢我哋有啲法宝胶嘅剑嘅，系啦，同佢玩下，教下佢啲姿势啊、 敏捷度啊、反应啊咁样。 系啦，咁希望佢系从小就对呢件事有兴趣咯，系啦，觉得好得意啦，同埋对自己有信心啦。佢做到啲动作嘅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啦、正面啦。咁样系啦，希望佢哋喺屋企同埋出嚟到训练中心有唔同嘅环境去刺激一下佢哋嘅思维咯。 好啊，嗱，今集咧又同珊珊教练讲咗咁多啊，下集咧最后一集咧，想同你讲下个大 picture 啊，即系关于咧香港嘅剑击文化咧，以至咧香港有冇机会成为一个剑击城市咧？而由你自己揸剑学剑击嗰一刻，到目前为止都有经历咗两三代人啦。呢两三代人系咪都致力喺呢个剑击训练方面？大家都出盡力咁樣咧，希望令到香港喺個國際劍壇入邊繼續鎖定喺啲高嘅席位。我哋下一集講下呢個範疇好嗎？多謝教練 ，thank you， 多謝大家，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今日同大家讲下跨境理财通 2.0 嘅优化措施啊，已经喺二月底落成啦。业界希望可以再放宽个框架。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先生就表示啦，正研究咧跨境理财通进一步发展去到 3.0 嘅可能性啊，已经同业界紧密沟通啦，探讨可以改善嘅方向，例如投资嘅额度啦、投资嘅种类同埋咧销售过程等等嘅。昨日余伟文呢就喺彭博嘅财富峰会上面指出啦，今年二月起呢跨境理财通增加咗投资额度啊，放宽产品嘅种类，销售过程呢亦都更加便捷啊。从近月嘅数据嚟讲啊，无论系新客户嘅数量或者系汇款嘅方向，南向通嘅资金流呢都系有可观嘅增长㗎。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O。 走了下个他，真心话尴尬你我吗？放弃你再往日谁的家，诚实大告不要太虚假，要你亲口说句，说出口别来扮醉，恨我吗？憎我吗？讲话，任你讲。 有钱人衰，情人 liar。 我信你，信你信错，信你会再信你太差。你再问，你就再乱骂。So I'd be getting cooler。真心讲到以后要走的话，诚实爱吗？被爱醒话。任你讲啊讲啊讲啊，我会消化。还是你真到假变真乱为色光炸 ？I stay cool。 31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港台电视追踪31入边，继续邀请到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5，继续咧有呢一个节目就系铿锵集啦。 冇错，咁今集嘅铿锵集咧，继上一集嘅，继续啊，同我哋探讨一下咧，我哋老人嘅退休生活质素。咁上个礼拜我哋睇过新加坡同埋 南韩，我记得系啊， 系啦，南韩、新加坡两个地方，佢哋嗰啲老人政策系点样噶啦？咁啊，当中有值得我哋参考嘅啦。咁今集咧就会去另一个地方，去到荷兰啊，咁啊睇下荷兰嗰啲长者嘅生活，对比一下我哋而家香港嗰啲老友记嘅生活，睇下咧两个有啲乜嘢唔同，有啲咩一样，有啲咩值得我哋借镜，有啲乜嘢千祈唔好学啊。咁啊话说荷兰咧，原来即系同香港一样啦，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嘅。咁啊，而佢哋嘅退休金個制度咧，話好完善咁話，可以幫到嗰啲荷蘭嗰啲老友記咧，可以好安然度過佢哋嘅晚年。咁究竟點樣計嘅咧？會唔會其實對佢哋後生嘅時候好大負擔嘅咧？嗱，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啦。另外啦，我對比翻我哋香港啦，我哋而家政府就以一個居家安老為本啊，咁啊院舍照顧就做後援嘅啫，咁啊配合長者嘅唔同需要咁話。咁啊香港即係除咗我哋有強積金係俾我哋養老之外咧。其實仲有啲乜嘢即係長者嘅福利嘅政策呢？今集會同大家一一數算，另外亦都會同大家睇下呢，即係除咗即係生活嘅問題之外呢，精神健康都好重要嘛。 係啊， 荷蘭同香港呢兩個地方究竟有啲乜嘢良方啊，可以保持住優質嘅退休生活呢？想知道我哋未來退休嘅生活有冇保障嘅話呢，今晚7:07要留意鏗鏘集啊。 係啦，係咪兩個地方都鍾意踩單車呢？咁樣呢啲荷蘭都好多人踩單車㗎嘛。 係 荷蘭踩單車佢哋仲係瞓喺度踩單車㗎喎。 好超啊。 係啊，好超㗎，有啲旗仔喺度㗎，驚你睇唔到佢㗎咁樣。咁大家留意住鏗鏘集啦，都係可以欣賞一下荷蘭佢哋嗰邊喺老人政策嘅有啲咩值得借鏡嘅地方啦。另外8:00嘅時間咧，運動教室又有邊一類型嘅運動可以同我哋一齊睇一睇咧？ 嗱，呢個運動教室31繼續咧，就同大家教一下一啲唔同運動嘅入門方法，等我哋知道點玩法啦。咁今集咧就會教大家打保齡球同埋棒球啊。咁打保齡球，我偶然間都會同我老婆走去香港啲保齡球場打嘅，但係全部都落曬坑渠，一人唔識打嘛。 哎呀，你同我一樣，我都係落坑人嚟㗎。 即係睇左右隔離睇極都睇唔學識嘅。咁究竟其實有冇咩巧妙嘅咧？嗱，今晚我同大家講下啦。另外啦，棒球嗱，我哋早幾集咧介紹過壘球，咁究竟有咩分別嘅咧？即係當中都係拎住支棒喺度揮下揮下嘅啫，係咪即係一樣嘅玩法嘅咧？咁應該唔係啦，如果唔係兩個運動嚟噶嘛？有咩分別咧？究竟有啲乜嘢技巧要掌握嘅咧？想學下嘅朋友記得要留意今晚8:00運動教室31啊！ 係啦，係咪？装备嗰度唔同咧，投球嘅时候个姿势唔同咧，定系其实球场 size 都已经唔同咧咁样，咁大家可以留意住8:00嘅时间运动教室啦吓。好，10:30嘅时间啦，继续咧就勇闯北极、哦。 冇错啊，咁啊北极啊嚟到北京北角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最后一集咧就会同大家去到北极嗰度，就会采访佢哋咧当地好多唔同地方嘅科研团队啊，咁啊北极有好多系值得我哋以科学家研究噶啦，当然即系研究生态啦，研究气候啦，研究当地嘅一啲天然资源啦等等啦，咁啊话说。近呢幾十年原來嚟自我哋中國嘅科學團隊咧，喺北極嗰度咧做咗好多嘅考察同埋科學研究嘅。咁啊，最初都係好艱難啦，冰天雪地啊嘛。咁啊，到而家咧好有規模啦，咁啊有一個科學站喺度添。咁究竟佢哋當中咁多心血經歷過啲乜嘢咧？佢哋嘅研究又有啲乜嘢嘅成功，有啲咩突破咧？咁啊，佢哋。其實科學家都是人嚟噶嘛，佢哋留喺一個冰天雪地遠離家鄉嘅地方，佢哋嘅心情又係點樣？ 係咯，咪掛住屋企嘅時候會包餃子咧？ 係啦，咁但係有冇嗰啲食材咧？ 係 喎，邊度買白菜咧？ 係喎， 你話事其實佢哋唔係啦，我落地生根我好慣㗎啦，你而家叫我翻去咁南嘅地方，我覺得熱添，定係點樣咧？嗱，想認識佢哋多啲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10:30北極最後一集啦。 係，成班都係幕後功臣啊！了解完北極之後，就要了解埋我哋嘅中國科研團隊點樣喺北極嗰度生活。其實啱嘅，我哋了解咗佢哋嘅生活之後咧，可能有好多香港嘅即係嘅科學界人士咧，一直都想去北極嘅。咁但係都要考慮過自己去唔去到嘅問題，咁可以留意下到底人哋點生活，咁自己又諗一諗，可唔可以去嗰度咧？就一齊做下研究，做下考察啦嚇。好，唔該曬阿祥，聽日再傾過，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话近日有个别人的评论论点忽视香港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在数据和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要将香港真实情况列出，以正视听。声明话，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无可比拟，数据说明在吸引人才和招商引资方面成绩亮丽，香港作为大湾区最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定位清晰，和其他大湾区城市协同合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引领和支持作用。声明又说，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成功落实，为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环境，有利投资和金融发展。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乌克兰第一副外长塞比加举行中乌外交部磋商，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外交部网站，孙卫东在磋商之中说，中乌建交32年来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方愿意和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相互尊重，真诚相 相待的优良传统，始终着眼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乌关系。塞比加话，乌方珍视乌中传统友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进一步密切两国各层级交往，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墨西哥出现全球第一宗人类感染 H5N2 禽流感的死亡个案，但是目前病毒对一般人群的风险较低。世卫说死者是59岁墨西哥州的居民，曾经在墨西哥城住院，在出现发烧、呼吸急促、腹泻、恶心和全身不适之后，4月24号死亡。虽然目前不清楚感染源头，但是墨西哥曾经报告有家禽出现甲型 H5N2 病毒。世卫又说事主没有接触家禽或者其他动物的记录，但是本身有多种潜在疾病，出现急性症状之前因为其他原因卧床三星期。墨西哥卫生部话，至今未有证据显示有关个案出现人传人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星期日和端午节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64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蚊，升7.2；阿里巴巴78.15，升2；美团115.2，升2.6；快手54.25，跌6.5；中芯国际17.76，升6.6；中移动74.15，升8.5；中国平安41.4，升4.5；比亚迪股份233.6，升2毫；小米集团17.96，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84点，升393点。港金报21930蚊，升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9.94美元，卖出23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大埔太和路去翻元洲仔方向，近丁泰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古洞慢线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两个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仔尤礼村，西隧九龙入口喺西九龙政府入处。另外，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去柴湾方向的龙尾在海丰苑。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的。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桥面的位置较为多车，龙尾在龙盘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 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然后提翻你啦，今日大球场会举行足球赛事，今日下昼嘅五点半开始，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希慎道西行、大球场经同埋利源山道会视乎情况实施封路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端午节啦，今日一齐庆祝啦！我小白决定开放屋企隔篱个海滩，一齐嚟啦！ 咁我加明达四一家大细嚟游龙舟水啦！ 咁船水梗系带埋爹哋妈咪嚟啦 ！Vicky 我就梗系想带埋两只心爱嘅狗狗一齐去啦！ 嗯，阿 O 大泳裤就得啦！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非营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黄景春饰演的主角文禄阳、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袁华亲和力十足，同拍档武剑曾经互相猜疑，最终因为对正义有同样的坚持而选择共同抗敌。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就快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其实佢2013年咧，凭住 debut single 咧 Melodies 而出道噶啦。今时今日十一年之后，有呢一只咁正嘅新歌啊 ，Medicine Beer 嘅新作 Make You Mine。 Inside my mind, you can see the shrine. Got you on my wall. Believe in, believe in. Baby, don't be scared. Want you everywhere. Catch you if you fall. I mean it, I mean it. Closer. 星期占第四位，这个礼拜连跳两级去到亚军宝座啊！来自 New York 的这一位创作型女歌手，今年25岁 ，Medicine Beer Make You M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我哋而家朝头早嘅9:40，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今朝早咧接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一听佢把声，讲个位置就已经感受到佢好开心嘅性格， 咁犀利， 好爽朗嘅性格，系咪啊 ？Shelly， 早晨啊！ 早晨 ，Shelly。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我唔逐个称呼啦。 系、 啊，你哋先， 系 祝咗你哋二台， 系 晨光第一线所有工作人员。 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多谢你。 个人都系吓，咁咧我就惊咗大家太多时间。 唔会，系啊。 咁我就不如讲下先啦。咁我就首先要补足咧，5月14日阿牛牛生日快乐。 嗯。 咁咧就跟住系美国31日，又5月31日，我个侄孙啊， 侄孙吓。 Adam 生日快乐， 系 Happy Birthday！ 佢识讲广东话噶系嘛？定系真系要净系识 Happy Birthday 噶？ 应该唔识。 哎呀、，Happy Birthday！ 我谂佢画画同埋钓鱼都好叻嘅。 哦， 钓鱼啊， 系啊， 犀利。 咁我系啦，咁我而家咧就讲下正题啦。六月份咧，我有8位亲朋戚友生日。 哇，请讲。系啦。 咁样咧，第一个就系我个孙啦， 系 我外孙心啊， 心啊， 咁佢喺3日生日， 系 前几日啫喎，同佢去红磡某间 系 食咗 噶，系啦，唉，庆祝咗啦， 好丰富， 系 食到咧就连个生日蛋糕都食唔落啦， 听下咩？ 佢又好有勇气，佢就问嗰啲工作人员话。我食唔落个蛋糕，可唔可以俾我拎走啊？咁 咁得唔得？ 因为佢好细个就几岁，啱啱生日嗰日系9岁咯。 系，哦，咦，同我仔仔一样喎。 系啊，就见到佢咁样就好啦。咁我攞出嚟俾你影完相先，装翻俾你走啦。 哦，好好啊，呢啲咪窝心啊，好客之道咯。 系啊，同埋小朋友要学识，佢想要咧要肯问， 系 问咗就有机会可以得噶啦。 系啦，唔问就冇机会啦。 佢以前咧就唔紧嘅，样样都喺屋企咧就好乜都好大胆，但系出到去样样都唔敢问。咁啊，嗰一晚咧，佢居然进步咗啦， 叻叻。 系咁，跟住咧就系6日，我个细仔生日， 今日喎， 系啦，系今日生日。咁啊，跟住咧12日阿肥仔生日，咁啊30日咧就我女生日。 吓 哇！ 咁样咧就跟住讲下喺英国啊， 系 Casey 啦， 系 Jason 啦， 系。 咁澳洲个雅姑姐个先生啦，即系我个姑爷啦吓，跟住就系阿孙个契爷，都系6月生日嘅， 咁啊，祝 系啊，祝所有嘅亲朋戚友啦，日日都快乐， 啱系 日嗰日噶啦，日日都要快乐。 有冇约一两位出嚟庆祝一下？即系除咗阿曾孙前去红磡食咗个大餐之外， 嗱，肥仔就唔知啦，因为佢嗰日系要翻工， 系哦，肥仔减肥啊，系啦。 阿女咧，30日嗰个咧， 吓 就呢几年佢都捉咗我去酒吧嘅， 哦 喂。 咁超 系啊， 系啊，着亮着亮啊， 系啊，咁我都系坐下咁啦，因为我就好怕啲烟啊，太嘈啊咁， 系， 但系我又唔想扫佢兴啦， 系啊，好好啊，感受下个气氛咯， 同埋我相信 下个气氛咯， 阿女去得酒吧庆祝生日都应该系大班朋友一齐陪佢庆祝噶啦，咁佢又邀请埋妈妈，咁即系佢都引以为荣啊，有你做佢妈咪， 系啊，多谢你先，吓，咁咧就系啦，除咗6月，其实香港而家气氛。好似越嚟好啦！今朝听到啊，嘉明同你哋一齐分享俾我哋嘅嗰个蛋啊，光蛋 系系啊系啊，好玩啊！ 嚟紧端午有好多好去处，咁要把握最后两日机会啦。 系咯，希望可以睇到啦。 系一定得嘅，唔使登记噶啦，而家直接去就得噶啦。 系好好服务噶，到而家系啊。 咁样啊，嗱都系好沉气啦吓。希望香港啲人咧就唔好咁敏感咁多怨气，因为我见到有好多都仲系咁样嘅，好敏嘅。啲老友记咧开心啲啦，希望多啲人同佢倾偈啦。我都好耐冇去做义工啦， 系咁啊，多啲去做咯。 希望大家都开心啦。 好 啊， 多 谢 你，多 谢 晒，下次再经过。好，拜拜， 拜拜。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都唔止一次咧，就睇到相關呢一類型嘅新聞報道咧，咁啊講咩就係講同食物有關嘅。咁、呢個食物咧就係一啲科技公司咧就發明咗一支嗰啲叫咩增味匙羹咧、 哦。 你有冇聽過啊？ 冇喎、 可能有啲聽眾都冇聽過，咁啊啱可以分享一下。 好， 咁啊增味匙羹係做咩嘅咧？我哋成日都聽阿營養師講咧，就話我哋食嘢嘅時候，除咗譬如今朝提我哋食種啦、我哋要注意嗰個肥豬肉之外咧，其實嗰啲種入邊咧仲有好多嘅，譬如醃製嘅嘢咧，嗰、那個鈉嘅含係油啦、 啊， 鈉含量啦，呢啲都係我哋好需要關注嘅。咁、你最好嘅方法，你想減低鈉含量嘅吸收就係點咧？就唔食咯。 系 系啦，唔食啦。咁但系你又觉得好淡味喎， 系 啊， 我自己都系嘅。有啲嘢你明知系即系食咗之后又要跑几多步啊，咁但系你嗰刻咧好难抗拒， 忍唔住啊，硬系觉得淡而无味嘅嘢唔系几好食咯。 系啦，咁啊，所以都会好吸引啊呢啲即系有味道嘅嘢。咁所以呢一间嘅科技公司咧，咁佢哋亦都咧就系、出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一直咧就谂点样可以喺个味道上边咧就做得更加好。咁、而亦都知道大家咧一直以嚟都系将呢个健康就已经摆得更加前啦。咁、现代人啊，即系想健康又想长寿啲啦，玩耐啲啊嘛。好啦，咁所以咧佢哋由于根据翻呢一个世卫嘅建议啊，成年人每日攝取嗰個嘅鈉含量咧，就應該少於2000毫克。咁啊，計下計下就發現真係唔得。如果你每一日只係低於5克嘅呢一個鹽分嘅話咧，其實好多嘢食落去都會冇味。咁變咗好容易就會超標啦。於是乎咧，佢哋噔噔噔噔就發明咗呢一樣新嘅法寶啦。 喺個肚仔度攞出嚟。係 啦，係啦，增味匙羹。咁到底係咩嚟嘅咧？咁原來呢一個嘅匙羹咧，咁就係佢哋係要用電要插電嘅嚇。 哦。 係要插電先啱，咁要插電嘅。咁插電之後咧，咁佢就會用電極喺電極嗰度咧，就透過你嘅舌頭，即係攞支匙羹，譬如筆啦，我例如我筆一碗飯咁樣啦，筆咗碗飯或者筆一啖粥，跟住擺喺個口入邊。咁、我食嘅時候咧，咁佢就會透過呢個電極嘅傳導，咁啊去到我哋嘅食物上邊，咁同舌頭咧，我哋條脷咧就產生一個嘅電磁波，係啦，有電場產生嘅。咁你用食物入邊嘅鈉離子咧，佢哋就會高速咁樣去到聚集，咁啊產生咗一種強烈嘅鹹味，就俾你感受得到嘅。 哦，扮鹹， 扮鹹，你講得好啱。咁如果佢扮到又呃到我嘅話咧？ 咁又可以爬多兩啖飯 喎。係啦，咁我又可以爬多兩啖飯，或者食嘢嘅時候又好啱個口味。 或者病嘅時候已經嗰條脷冇乜感覺㗎。 冇錯啦、 又要食白粥啦。 係啦，又要食白粥啦。咁佢呢仲諗埋㗎啦，可能有啲朋友呢佢就食得偏鹹嘅，有啲就冇咁鹹，想少鹹嘅啫。 有得調教㗎。 所以佢有得調教喎、佢、連呢方面佢都幫你諗埋啦， 咁佢咪淨係可以教鹹嘅，可唔可以教甜噶？ 暫時係鹹嘅 ，OK， 係啦。咁但係睇嚟都係指日可待啊， 係咯， 係啦，即係甜酸苦辣辛，嘗盡人間五味，就係靠呢支。 等等等等， 鹹味匙羹， 哇哇哇！ 系啦，咁佢而家咧呢一支嘅匙羹咧，佢就分咗四种唔同嘅电力嘅，咁可以俾大家咁即系一二三四，即系电风扇咁样啦。咁佢话到电力如果用得越强嘅话咧，咁食嘅朋友佢嗰个咸味咧就会感觉得到咧就越高嘅。系啦，咁佢哋而家就话到呢一种咁样嘅增加咸味嘅匙羹咧，咁其实佢哋起初咧，佢哋就真系針對一啲可能病患人士啦，知道佢哋食嘢嘅時候冇味啦，或者會唔會有啲人天生對鹹嗰個感覺就好弱啊，所以令到佢哋食嘢就冇乜動機去到食，咁啊令到佢哋可能身體長期缺乏營養嘅，咁所以佢哋開頭咧就針對呢一班嘅朋友咧就做呢一類嘅研發，咁但你知啦，即係發明嘅嘢就發覺，咦真係有好多嘢可以 OK 喎，都可以用到呢一方面，甚至乎譬如孕婦啦，咁孕婦有陣時食物嗰個營養啊，或者佢哋嘅營養素都好重要嘅，咁又唔可以食得太多，但係有陣時個口寡寡點算咧？咁、如果佢真係可以發明到，譬如食到啲嘢酸啲嘅、鹹啲嘅、甜啲嘅、辣啲嘅，譬如我好中意食辣嘅、如果佢經過呢一種嘅匙羹不完嗰啲汁俾我，係可以教到好辣嘅，但係食落去又唔會傷到腸胃，咁大家又可以接受到咁樣，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發明嚟嘅。 對於我就會期待甜味匙羹啦，因為真係戒唔到甜嘅朋友、又要有體重管理嘅話咧， 係啦， 就好靠呢一種即加鹽加醋， 是 但係加甜可唔可以都靠個匙羹咧？ 係啦，咁好似我成日都話喺東南亞地方，佢哋好中意飲啲紅茶，咪落糖嘅。如果發明咗嗰啲，譬如嗰啲攪棍。 揿个掣，咁咪就可以令到入边嗰个感觉都已经甜咗嘅。咁其实我谂大家吸收糖分又会少咗，咁你跑步都唔使跑得咁辛苦啊。即系呢啲发明咧，我觉得系要鼓励，再发明多啲，令到我哋嘅味觉啊，呢个舌头上咧可以感受嘅味道更加多，又可以更加健康啦。 我的享乐时代。 近排咧都揾到唔少咧，真系要趁住佢水尾嘅时候，要去欣赏一下，去感受一下嘅地方。较早前今朝早就讲过去呢一个光年啦，即系喺翻天马公园，仲系好多只彩蛋夜晚会发光嗰个位置啦。最后两天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到时间去睇埋欣赏下啦。咁另外咧有一个都几得意嘅新发现，好近我哋广播度噶，系啦，就喺乐富嗰一边嘅啫， 好近啫，行路都到， 真系行路都到噶。咁去到呢一个商场入边咧，都系商场集团佢哋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免费馆，就是叫做可持续未来馆。这个未来馆都已经开放了一段时间了，预先讲到明了，因为它接下来下个星期二就会开始休馆，来个大翻新，换下主题啊，或者是换了一些不同的展览内容，未知几时才再开馆的，但是现在去到下个星期二都还是开放之中。 哎呀，我又没有留意到，落到海挂着吃东西， 是不是呢？又或者去一些超级市场啊，日式超级市场那些行啊，可能未必会察觉到有这个未来馆的存在，佢咧就系喺顶楼，即系如果你行去做 gym 啊，或者行去嗰个儿童游戏场啊，嗰一层咧先至会见到佢嘅。咁佢就喺呢一个几多寸长嘅包包嗰一间铺头嘅后啲啲嘅位置嘅啫。咁呢一个嘅未来馆咧入到去都几得意嘅，都几多唔同嘅 AR VR 嘢玩嘅。小朋友入到去咧都会几多同光与影嘅互动啦。咁同埋佢都有啲期间限定嘅一啲展览又或者系活动嘅。如果你人数比较多咧，甚至乎可以约埋导赏团添嘅。 咁犀利？ 系啊，咁佢喺呢一个馆入边咧，佢主要想讲嘅咧，所谓可持续未来馆嘅意思即系咩咧？今期咧佢就讲紧啲不同人一同行嘅主题，咁啊主要涉猎下咧三种不同类型嘅焦点讨论啦，譬如话香港都好注重嘅多元文化啦、健康情绪啦，同埋乐宁人生嘅，点样样可以尊重不同啦？点样可以即系喺大家嘅相遇之中咧，更加多嘅色彩可以透过呢一次嘅体验咧，会唔会可以有个所提升？咁啊之前都有个几得意嘅活动咧，就系叫做搭台活动啊！以前去饮茶就可能个搭台机会都会多啲。以前我就好唔中意搭台嘅，同阿妈去饮茶嘅时候， 我试过 唔识过婶婶。 我试过一次搭台，咁侧边有两个叔叔喺度啦，我哋三个喺度倾偈， 好啱倾系嘛？ 咩都倾。 系啦，嗱，当你搭台搭得成功嘅时候咧， 系啦， 其实真系好开心， 几开心啊！多只脚咁样， 系啊，你会可能突然之间见识嘅见闻会多咗， 系啊， 因为你冇谂过会认识到呢一种嘅新朋友， 系， 又或者平时冇乜机会可以同呢一类型嘅人士去到有个交流嘅时候咧，搭个台， 唔同角度真系睇唔同嘅嘢。虽然佢系因为夹咗我嘅鸡扎其中一件，而我认识咗佢嘅。 原本系嬲嘅， 原本系嬲嘅， 打紧交 系啦，跟住见佢几好倾。请埋佢食啦， 系咯， 系啦。 咁今次呢一个嘅未来馆咧，都曾经举办过一个叫做搭台相遇嘅活动啦，就系佢会俾你十五分钟嘅时间去打乱晒成个嘅团队。睇你十五分钟之内会识到个咩嘅人，大家倾到啲咩嘅话题，十五分钟叮就换人噶啦，有少少似 speed dating 嗰种嘅感觉啦。咁、但系今次就系纯搭台纯倾偈嘅，你之后有冇缘分就睇缘分啦， 睇 你 自己 有兴趣啦。十五分钟如果你唔啱倾嘅，你都知道即刻有得换啊嘛。 系啊，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咁我睇下十一号之前会唔会嚟乐富行个圈啊？